會考慮各項因素，包括傳播風險和感染控制需要等，探討是否有空間優化防疫規定，以便利業務發展。特區政府在保障市民健康並確保風險可控的大前提下，致力讓社交經濟活動盡快恢復。天氣方面，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下週初漸轉天晴酷熱。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早上7:1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以下是一致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普遍影響華南沿岸海域。此外，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帶來驟雨和雷暴。24小時以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南偏東風4級，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到30公里，東沙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到10公里，澳門吹東北偏東風3級，能見到18公里，西沙吹南風1級，能見到29公里。以至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4,152點，升2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305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42，日元134.26，瑞士法郎0.95，加元1.285，人民幣6.789，英磅對美元1.21，歐元對美元1.017，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75.32美元，賣出1,776.33美元。呢次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日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啲登记啦！ 愉快感觉令那清晨 早晨啦，朝早嘅时间6:08，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朝早嘅时候都见到雷暴警告啦，又喺度咯，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咁啊雷暴警告咧暂时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15，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入面啦，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咧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吓，咁啊今日已经系2022年嘅8月17日嚟噶，咁啊，亦都咧吓，希望大家喺今天啊嘅时候咧，可以精精神神啦，农历嘅7月20嘅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时咧，朝头早同各位听众一齐睇一睇呢个天气嘅时候咧，都真系见尽一年四季嘅变化。夏天呢好似而家咁啦，而家呢刻有雷暴警告，不过其他时间呢会见到可能有啲同呢啲譬如气温高啊、酷热啊，冬天呢会同啲气温低啊、寒冷啊，夸张啲嘅时候呢有霜冻啊，落雨呢有分好多唔同级别，咁啊又有黄色、红色、黑色，咁啊台风都有几个。一时咧又话啊，唔知大家都记唔记得香港有啲乜嘢天气方面嘅警告信号，例如系譬如咩山泥倾泻啊、水浸啊，都有阵时咧会见到呢啲嘅。所以话咧咁啊，听住电台嘅时候咧，就好似见尽一年四季啊，原来都有唔同嘅天气嘅提示俾到我哋。正如咧，都系同我哋嘅人生系一样，好多时都会面对住唔同嘅环境。有阵时会系严峻啲嘅，有阵时咧会系天朗气清、万里无云。无论系呢啲乜嘢情况都好，最紧要咧成日都系呢一句啦，我哋做好自己。天气好嘅时候，固然之可以依赖一下好嘅天气，令到自己提升一下好嘅心情。但系如果天气唔好嘅时候，就好似我哋面对住一啲可能乌云密布，咁点啊？好简单啫，咁咪攞把遮。即系又或者着下雨褛，咁去到咧就解决呢个问题。只要心入面有自己嘅一个太阳，心入面有阳光嘅话咧，其实乜嘢天气都唔会影响到你，乜嘢嘅难关亦都唔会难得到你啦。 错都有人聆听，微风吹任得你更率性，满肚理想吗？别人骂你不清醒，你越要更大声，I say 1, 2, 3, 4 You say 1, 2, 3, 4 这是阳光点的歌，这是微风点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 I say 1, 2, 3, 4 You say 1, 2, 3, 4以后危险这么多，以后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天真过，至少你跟我。世界复杂到不敢细数，开网络地图不见有名图，照顾好吹没几句，我知道怕我老几岁，便无力这么放松，痛着 笑着看到闯路。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唱着无拘束的歌，唱着无修饰的歌，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I say one, two, three, four. You say one, two, three, four. 要是危险这么多，要是难关这么多，庆幸曾经这么。至少你跟我， 一首歌来自吴业坤，阳光点的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虽然已经过咗立秋，不过天气依然好热啊。呢种咁闷热嘅天气就好容易令人冇胃口。不过体重咧可能有升冇降噶。有营养师就话啦，人体喺夏天嘅时候会压制食欲同埋降低消化效能，帮助散热。同时如果你靠饮冻饮来到消暑呢，就更加容易低估了糖分的摄取量。所以要提下大家，如果减紧肥的话，就要注意正常的饮食习惯。其实夏天我们长时间暴露在阳光底下，难免会有口淡淡的情况。注册营养师就说了，人体在高温底下是会透过减少消耗活动来到令身体降温的。在这个时候食欲亦都会随之而下降。磅数虽然可能会降低，不过长时间没胃口不吃东西的话，身体就会更加倾向保留脂肪以备不时之需。结果只是流失了水分或者肌肉，对于改善体态就毫无帮助了。注册营养师又说，冻饮又或者是冰冻的甜品虽然是透心凉，不过反而会令我们的味蕾感降低，结果低估了糖分的摄取。再加上人往往都很容易低估自己的进食量，又高估了自己的运动消耗量，所以就更加容易令到自己越来越肥都不觉得。其实减肥的人士如果要控制饮食的话，比起做运动更加是有效的。其中就应该要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和脂肪，才可以促进到正常的消化和排便。而补充足够的水分呢，就可以帮助降低身体的温度。配合酸味的食物，就可以增加口水的分泌，确保身体时刻都 ready 了。夏天的时候，注册营养师就说可以试下吃多些水果，好像是西瓜、哈密瓜、橙和土等等，都可以补水的。亦都可以试下吃现在很流行的 smoothies， 即是说用蔬果加埋适量的果仁种子、豆腐、奶或者是乳酪等等，可以补充埋蛋白质嘛。而正餐方面呢，其实就可以食下意粉类，或者加下番茄元素落去，都有帮助的。至于甜品方面，其实食下凉粉或者冰镇豆腐都相当不错的。好多人都会用珍珠奶茶来做代餐，不过其实一杯奶茶的热量高达500几卡路里的，而且营养亦都不均衡，蛋白质、膳食纤维、维他命和矿物质全部欠奉啊。如果长时间都是这样吃的话，有机会会导致甩头发、皮肤变差、指甲变软，甚至乎骨质疏松的。所以今个夏天，如果你想体态更靓、越来越苗条的话，就要在饮食配合埋运动两方面一起着手啦。 混和着期待内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吹。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从住后面走都没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追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痴。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足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之生，运足后也奇运，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刻苦水里生活每天。好爱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了吗，世俗深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重吗，完全不是废话。 早上嘅时间6:23，咁啊天气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咧就系雷暴噶，咁下周初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噶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唐朝的时间有一个专医是无名种族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孟虎，不是孟虎啊，姓孟，名字虎头的虎，孟虎。咁啊，经常咧都会出入嗰啲朝廷啊，去到帮人咧就医病。咁啊，对叫做当其时宫廷入边嘅情况，可以话了如指掌，非常熟悉。一次咧，佢到咗蜀地之后啦，咁啊模仿啊朝廷入边嘅模样，将房入边嘅器具咧都系包上一层金色嘅纸。阳光一照之后咧，咁啊当然非常之光彩，以及咧系夺目。他的朋友就跟他说了，应该是他的朋友都会跟其他人说，哇，我呢昨天啊或者这排呢去了阿孟家啊，去了他家的时候，哎，阳光一照入来的时间呢，哇，各种残眼呢。虽然他都跟我说了，哎，那些不是真金来的，都不用怕被人偷，那些呢是纸包住啲陶器，然后呢就望起上嚟好似金，好似金色一样咁残眼。啊，佢话经常出入朝廷，望惯咗啲残眼嘅嘢，返到屋企都要咁样，好似呢个人先至会醒神啲。个 friend 呢就成日都係咁讲啦。更加形容咗呢，就话到当你呢去到阿孟屋企嘅时间坐一阵，都会令到你一种纸醉金迷嘅感觉。好啦，纸醉金迷形容人哋沉迷富丽堂皇嘅景象，亦都形容呢奢侈豪华富楼糜烂嘅生活。好彩啊，我哋大部分人呢都系脚踏实地营营役役去到工作嘅。纸醉金迷呢，其实就大家都知道佢虚无缥缈，所以呢做人呢都要面对返我哋现时嘅情况，做好自己本分，咁真係最好啦。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CIBS 人人 广 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寿司嘅白米其实系农夫好辛苦种出嚟噶。 冇错啊，因为而家喺世界好多地方，大约有7亿人每日咧都喺度挨紧肚饿噶噃。 系咁，我哋一定要珍惜食物，唔好浪费啊！ 一要为地。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6:37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咁啊继续啊都系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电话今日朝头早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我去 做咩？ 我听到后边有雀仔叫啊， 你嗰度啊嘛，唔系我呢度啊嘛。 我呢度 啊 今日好咯，鸟语花香、啊。 但系我呢度好高噶、啊，冇理由有雀仔噶嘛。 雀仔识飞噶嘛？ 啊，你又讲得啱。 系啊， 系雀仔会飞到咁高嘅咩？ 雀仔飞得好高噶。 又系、啊。 系啦、啊， 怪嘅真系啊，系 啊，我而家呢度望出去咧，即系喺个少少嘅冷下房，见到出边都好似有啲湿湿地。虽然而家有太阳， 嗯， 但系好似落过雨嚟。 系啊， 咁问题嗰个天气系咪今日都会落雨啊？ 今日会啊，其实今日嘅天气咧都开始又差翻啊，即系附近又有啲可能有雷暴啊。不过雷暴得嚟，天气又炎热、啊，唉，你话真系都几难搞。嗱，今日新界咧。就会比呢个市区32度再高多一两度，但系又系有落雨，所以今日咧就介乎喺之前成日讲话，哎呀，一系落雨，一系咧就好热，今日两个中晒。 之前都讲咗啦，新界地区咧永远就系一系就高一两度，一系咧就低一两度噶嘛。 系啊， 唔知点解嘅。 系啊，迟啲会有话俾大家听吓。 当然啦，之前都讲过啦，如果喺呢啲咁嘅天气，户外工作嘅人士咧，就系好辛苦嘅。 嗯。 啊，咁特别系介唔中意喺户外工作嘅人咧，就好难预时间啊！即系譬如好似你咁样啊，你而家有啲工作都要介唔中喺户外做啊嘛， 系啊系啊， 有啲拍摄嘅工作，咁啊当然几时出街咧，大家密切留意啦。阿白元浩同你行山咁样， 系系系 啊，咁但系咧，你哋呢啲时间就更难预啦，因为即系叫做睇天做人啊。 嗯， 嗱，如果你话 日日都要喺户外工作嘅。 嗯， 咁其实都系咁啦。 系啊，都唔会谂咩天气啦，诶，除非太差，除非太差。 即系睇好似农夫咁样吓，日日都要喺户外嘅。吓，咁啊，冇冇都有即系睇天做人啦。 吓， 但系如果好似你呢啲拍摄嘅工作间唔中喺外边咧，就好难搞啦。 嗯， 即系就要就啊。因为你唔系话我今日见到个天好天，我就即刻出去拍噶嘛。 系啊， 你要预时间，你预啲时间起码一个礼拜咧，最少啊。 系啊。 但系咧，我点有阵时点知道下个礼拜会系点咧？ 嗯。 遇到咁又点咧？嗱，而家还好、啊，因为天文台嗰啲九天天气预报越嚟越准啦。 吓，系啊。 你都叫做勉强遇到啊。以前我啱入行嘅时候咧，你知唔知系点样噶？ 估噶咋嘛？以前 唔估。当好天 哦， 咁但系当日去到咁点咧？落雨吓、哦，咁、啊、你估又点样咧？ 吓、啊，继续拍 出一照出发 吓， 咁、啊、去到喂落雨点、哦、拍啊？唔理，当好天 吓、啊，但系湿晒啲衫湿晒， 如果真系拍唔到咧，等咯 吓、 啊，等停雨 吓、 啊，即系等到停雨先，一停雨就拍。咁都唔系嘅，有时如果你咁样拍下拍。你唔知道拍唔拍得晒噶嘛？ 吓、 啊，有几多拍几多？ 哦， 如果真系即系去到最极致系点样咧？即系譬如话，倾盆大雨， 嗯， 连揸车我都话喂，真系出发唔到噶。 嗯， 咁就可能喺电视台度等咯，即系等到好天嘅时候， 都唔会临时取消咁样，即系除非八号风球，如果唔系都唔会临时取消， 除非打风。 哦，系咯，因为以前冇嗰啲咩黑雨红雨噶嘛，我记得我细个冇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 咁而家会可能好啲嘅，咁当然啦，你去到黑雨红雨，你先至会取消啦。 啊， 黄雨咧都未必会。 系啊， 因为譬如当一份工作咁计嘅，咁我又明白即系当时公司谂乜嘢嘅。 啊， 咁如果以工作咁计，任何行业黄雨都照开工噶啦。 嗯， 咁冇理由我哋黄雨唔开工噶嘛。 系啊。 咁但系黄雨你咪照去咯，因为去嗰个目的地都系工作嘅一部分啊嘛。 嗯， 咁所以就要照去咯。咁、 嗯、 可能我哋就会觉得喂唔系啊嘛，你都知道去到拍唔到噶啦。 系啊， 咁但系又唔会咁计嘅。咁谂下又系，咁如果黄雨唔去，咁突然之间停雨咧， 吓、啊， 咁就点算咧？ 咁、哦、所以而家天文台真系好啊，即系佢嗰啲分区嘅雨量啊，甚至乎佢话到俾你听。可能你两个钟头之内咧都肯定系大雨，但系两个钟头之后咧啊会好天，即系你有得睇啊嘛。 系啊，咁而家当然啦，当然仍然就我就系觉得我自己觉得，其实而家天文台真系好好噶啦已经。咁、但系当然仍然有人会觉得咧未够好， 嗯， 即系硬系觉得有啲咩事，点解唔早啲讲啊？哎呀，点解唔早啲刮风球啊？哎，点解唔早啲落啊？实会有嘅， 嗯， 一定会有。咁但系。你相对以前嘅年代，我哋都要谂下，其实真系越嚟越好啊。 嗯， 但系当然我哋梗系想佢越嚟越更加好啦。 系啦、啊，呢、這个系要啊，系、啊，而家好好噶啦，我都觉得系。 系啊，但系好似上次我哋打趣都咁讲啦。 吓、 啊，而家天文台咧真系好好嘅、 啊， 因为你永远闹佢咧，佢都唔会驳嘴嘅。 系啊，好善良啊，佢哋 好善良嘅。嗱，而家望出去咧，天气真系。有太阳，但系地下都系湿嘅。 嗯， 带定摆遮出街啦。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睇天咧， 嗯， 好似小白呢啲咁样，间唔中要喺户外工作啦。而家呢一期吓、 啊， 都系要留意天气预报啦。 系啊，一齐留意住啦吓。咁我哋转头又再睇天气。唔该晒，钟哥，快啲翻嚟啦，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咁啊，晨光百科咧，同大家睇下一样嘢啊！原来咧喺唔同嘅太阳系入边嘅星球咧，一日嘅时间系点样？啊，地球嘅一日咧，其实正確嚟讲，应该咧就系即系自转一次啦，就是、23小时56分钟4点1秒。咁啊，耐唔耐都会有新闻就话睇到，好似慢咗一秒，快咗一秒咁样，有几紧要咧？呢留翻俾科学家啦。 好啦，但如果你睇下其他嘅星体，但系佢哋嗰个时间又系点样嘅咧？例如系水星咁样，水星系距离太阳最近嘅星球嚟噶。原来佢自转就需要58.646个地球日，这个意味住即系超过58个嘅地球日啦，水星先至会出现就是一次嘅日出同埋日落。咁但系水星自己就只系需要87.969个地球日就能够完成一次嘅公转，意味住水星嘅一年相等于地球的88日咁计啊。其实金星咧都是一样啊，佢嘅自转速度仅仅咧系6.5公里每小时啊，而地球自转嘅速度咧其实系有1670公里噶每小时，所以地球转嘅话咧其实都快啊，快过飞机噶吓。系意味住咧佢自转一次嘅时间已经超过咧地球243个嘅每一日啦吓。所以咧，佢即系公转就系224日，其实咧都非常之，因为佢围住个太阳咧就圈细咗，所以比地球咧就会短咗，但一日咧又会长啲。好啦，轮到咧就系火星啦，火星咧嘅一日同地球就真系差唔多啦，地球系差唔多24小时，佢咧就大概比我哋多37分钟，嗱咁佢一日咧同地球都好相近噶，所以点解成日啲科学家都喂火星嘅移民啊，睇下有冇水啊咁样。至于木星啊，仲快啲添。木星咧，其实佢一日只系得9小时55分钟。咁啊，原因啊，因为呢一个系星球入边咧，佢充满住气体嘅巨星球嚟嘅，所以佢自转嘅速度咧，亦都相当之快噶。至于土星啦，佢自转嘅速度咧就3.55万公里每小时。佢自转咧大概10小时到啦，咁啊，亦都系比地球快好多噶。远啲嘅，好似天王星同埋海王星，佢哋分别就系17小时同埋16小时。所以原来唔同星球咧，佢哋嘅一日嘅定义亦都有所不一样噶。 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40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忘忘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 早上的时候，我哋呢首歌曲嘅作曲有佢自己啊，冯允谦啊，佢自己作曲嘅《给缺席的人唱首歌》。这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仲要再高多1-2度嘅。咁所以户外工作嘅朋友咧，亦都要注意住咧，就系攞多件衫换啦，同埋咧要注意住饮多啲水，补水啊吓，好重要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49，今日有我哋嘅。场 KOL 讲下大家点样减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如何得到呢个快乐嘅秘笈啊，所以咧就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啊，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 早晨，早晨，早晨。 Good morning 啊 ，Circle。 Good morning。 上两个星期咧真系弊家伙，原来我哋有一个咧 EQ 嘅好似小测试咁样咧。 有十八个特质噶。 系啊，因为我哋都喺度研究紧自己有冇嘛。 系啦，即系我哋同听众一齐咧画出好多唔同嘅重点出嚟。 有一个表示嘅、啊，因为我哋都好希望自己 EQ 高嘅。 系啊，其实听众都系一样啊。 系啊，大家都好希望自己可以喺个情绪智商嗰度咧，即系如果有一个改善同提升咧、啊，都有一即系因为。其实 IQ 高是即系叫天生啦吓、 啊，有机会、啊、 又或者你有机会后天再培养你叻啲啦。但系原来情绪智商都好紧要。 系啊， 先讲埋正如嗰五个先啦。 啊、不如咁啦，我哋快快脆讲翻一至到十四先， 我谂讲完先再一次过讲十八个添。 啲听众我惊唔记得 好啦，咁咧再嚟咯噃。咁第一个咧就系善于表达情感啦。 嗯。 第二咧就系关心别人啦。第三咧就系勇于去改变啊。四咧就系了解自己嘅强弱啦、叻同唔叻啦。第五咧就系你有冇独具慧眼啊，识得去睇穿一啲嘢嘅。系啦，第六咧就系你唔容易去嬲怒噶。七咧就要 say no 啦，要懂得拒绝。八咧就系放下错误啊，唔好重复犯错。第九咧就系不忘回报，系啊，去帮人系唔会忘回报嘅。第十咧就系放下恩怨。第十一咧就系交际嘅手腕都会好啲嘅 ，EQ 高嘅人。十二咧就唔追求完美啊，上次我哋两个都比较大反应嘅呢个 point。第十三咧就系、是、珍惜所有，就系、是、你即系会唔会知足常乐啦？你会对自己拥有嘅嘢咧，都会感觉到好知足啊，好珍惜啊咁样。咁、跟住就落去一个新噶啦，就系、是、你有冇适当嘅休息？ 哎呀， 原来 EQ 高嘅人咧。是在適當休息上面都調節得好好。 哎呀，這個我真的給不到分自己啊。 因為呢他說呢在現代即是那麼科技發達啦，對外同外間即接觸得那麼頻密的這個世界裡面呢、 啊、 但原來呢情緒智商高的人呢都會明白其實是需要獨處的時間的，所以他都有成日鼓勵自己有獨處、咦，這個我強項喎、啊、那就會懂得關了你的手機啦、 啊 會不上網啦、可以減低你的壓力啦，同埋活在當下。 好容易嗌交嘅，即係 點樣啊？點解會嗌交咧？ 一對情侶拍拖，係咪先？嗱，結咗婚咁，你即係住埋一齊就唔使講啦，係咪先？咁你就算熄咗機，咁對方都揾到你啊。但係有陣時，譬如情侶嘅時候咧，你好難同佢講：哎呀 ，B B 啊，我其實而家我好需要自己私人空間。每逢夜晚嘅時候，八點到九點你都係揾我唔到，因為我需要熄電話。呢個係我好堅持嘅一個自我空間，去調節自己。 你講緊呢一個係一個好深層嘅一個兩性相處嘅問題，就係信任。 信任哦。 咁如果你係有質疑嘅話，要應該翻翻轉頭去諗諗大家嗰個關係上邊建立先。但如果即係一個你嘅另一半，你佢覺得，既然如果佢每一日有一個鐘需要插電嘅，而佢令佢好嘅為佢好嘅咧、我好記得咧，其實兩個人相處咧有一樣嘢係緊要嘅，係我令你快樂咯。即而唔系话我， 我说过要你快乐啊， 而唔系我要求你令我快乐啊。即但系当然系对等啦。当两个人相处嘅时候，我都会希望我嘅另一半开心嘅。系点样我做嘅嘢令到佢快乐咧？呢个系紧要咯，而唔系要求人哋去令自己开心，咁咪好自私咯。咁、所以呢个 considerate 你都要去考虑，大家咧都紧要嘅。 系 咁，所以如果喺一个生活里边，无论屋企人啦、即系 EQ 高嘅时候咧，都应该会令到身边嘅人去理解点解佢有咁嘅需要 嘅。啊，你呢句说话讲得好，一个 EQ 高嘅人咧，佢可以感染到身边嘅人。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你好容易敏感啊嘛。 系啦，同埋咧有阵时大家好奇怪噶。两个人去到倾偈嘅时候咧，譬如阿 Circle 今日唔开心，我 EQ 低嘅，咁 Circle 系咁讲晒佢嗰啲好唔开心嘅事情俾我啦，负能量系会传咗俾我嘅， 系啊， 即系如果我 EQ 唔够高，我挡唔到嘅话咧，然后咧可能 Circle 讲完舒服咗啦，但系就好似就将啲负能量过咗俾我咁， 跟住你就好怒气啦， 然后我就好怒气啦。但系如果 EQ 高嘅人咧，佢唔会好似海绵咁样吸咗 Circle 嘅负能量，相反咧。佢仲會將嗰啲負能量轉化，即係外國人成日都講轉化嘛，轉化咗成為一種嘅正能量，再擴散開去。呢、這個真係係一個本身 EQ 高嘅人一個好特別嘅特質。 係啊，同埋呢個都深學問嘅、都需要練習同埋不斷去提醒。你愿唔願意俾自己開放呢道門去提醒自己咧？我講緊你話要 reframe 要去轉化咧，其實呢一個功夫係需要練習嘅。 哦，有得練原來。 係啊，思想我哋成日講嘛，我哋之前有教過呢一度思想係好緊要噶嘛。我哋諗嘢，原來諗嘢係影響你嘅情緒啊嘛。即係嗰個結果啊，係純粹係即係 你的思想是會控制到好和不好。 嗯， 那這個即是如果大家都有，啊，覺得都想轉心多一點，我們這些時間太少了，去坊間即是外面都有一些堂啊，或者買些書去研究一下。 這樣，這個大家自己找一下。 好了，跟著那個呢，我就真是完全完全失敗的，就是少喝咖啡。 少喝咖啡，少喝咖啡我 OK 的，基本上我是不喝咖啡的。 系啦，即系佢， 因为我饮完会好厉害嘅心跳。 咁咧，因为咧，佢就 饮少啲啦。 我而家喺度提醒紧自己，佢话原来因为咖啡因咧就会触发肾上腺素会分泌，即系会高啦。因为佢因为要提神啊嘛，我想讲提鲜、哦、提神啊嘛，咁佢就即系要你 饮得多个升仙啊。 系啦，升仙啦，我而家已经系升仙啦。咁但系咧会容易咧会喺一个紧张嘅状态，所以头先小白会讲话可能会心跳啦， 嗯、 即系会有机会冒汗添嘅，即系因为你心跳啊嘛。咁啊摄取。即是 過多的咖啡因， 過多咖啡因呢就不是 咁理想咯。 咁係啊，我今日先俾同事提醒完住。 喂，我可以試下咁樣，即係譬如係你需要飲一啲飲品嘅時候呢，又想健康少少嘅，咁你又想有咖啡因，其實我自己幾推介呢，清淡少少嘅茶其實佢入面本身都有咖啡因，但係含量的而且確即係睇返品種未必有咖啡咁高嘅。即如果你话饮普洱嗰啲咁浓嗰啲咁， 对于我呢啲入血嘅人咧，我明嘅，最多饮少啲咯。我都有介绍唔同嘅茶噶嘛。我今日先饮完香茅班啊。 同埋哇，咁早就饮啦。 系啊。 同埋咧，即系你饮茶嘅时候咧，你抱住个心态就唔好谂住净系我嚟提神，尝试下将佢变成一种咧系格调。咩叫格调？系将佢饮落嘅时候变成一种你觉得 系型嘅 舒服嘅感觉。 我以为型揸住杯茶系型嘅咁样。 咁揸住咖啡都型啊嘛，因为 系啊， 试下咁样咯。 我又要转化一下咯。 系啦，你又转化。 好啦，跟住咧就系充足睡眠啦。我谂都市人咧呢、這个真系啊 难做到 啊。不过成功嘅人咧呢个系犀利嘅。你有冇听过即系？ 喂，但系成功嘅人，我又见好多例子咧。 唔瞓觉系咪？ 其实佢哋瞓好少，嗱，不过佢哋有一个好奇怪的特质嘅。我见好多成功嘅人士，其实佢哋系好早瞓，但系其实佢哋好早醒，即系例如讲紧三四点佢哋会醒啦， 嗯， 但系佢哋可能讲紧系九点十点佢哋就瞓觉嘅，咁佢哋同而家我哋成日见到个生活作息嘅方式咧，就系11、12点或者1点、2点先瞓，然后就算瞓得少，佢哋都可能讲系6点几、7点起身或者5点几起身，越成功嘅人咧，佢哋早起咧。是越早的、哦。 这个呢我曾经有想效法的。我知道即是一些成功的人呢他们很早即是可能8点、9点睡啦。 嗯。 他们是凌晨呢就可能5点钟就起身做事。 嗯。 咁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有试过的。即是早起身读书呢是好过你通宵不睡觉去读的。 喂我有这个特质咁、哦、早起身4点半must起身、哦。 是啦所以你都叻啲啦但你要够瞓喎。你夜晚有冇咁早瞓 其实我都系12点几先瞓。 因为其实都明白嘅佢话即系其实 EQ 高嘅人有呢个特质呢就系、是、因为你有足够嘅睡眠嘅时候呢你自己处理你嘅思考啦你处理情绪呢都会相对有足够嘅能量啊、 嗯、 去保持自己头脑清醒啊同埋你相处嘅时候呢会有最好嘅状态。咁直調翻轉啦，即係長期唔夠瞓。我成日話以前有個 test 咧做過，話佢有個 DJ 咧，俾佢24小時、36小時唔瞓覺咧，佢、嗯、會自己不自主地講咗粗口嘛。 哦， 即係因為佢個控制能力比較 危險。 係啦， 唔瞓覺對身體真係唔好。 真係唔好嘅，因為我哋嘅器官需要休息嘅。咁、嗯、所以 EQ 高嘅人咧都有呢個特質嘅。 嗯， 好啦，跟住咧就係控制消極情緒啦。頭先講啦，消極嘅想法其實會影響到你嘅行為啦，俾令到你其實咧啲事咧會越嚟越唔好嘅。 嗯， 咁所以咧 EQ 高嘅人咧就會保持一個正面積極嘅心態， 嗯， 即係最好嘅。 哦，咁啊， 係啦，仲有最後一個咧就係唔讓。就頭先講話唔會感染到人哋啊，就唔好影響到人哋心情咯。你頭先都已經講咗，因為即係我哋、嗯、當我哋又理解人哋啦，又可以調和到啦、嗯，又個交際手腕又好嘅時候咧，原來 EQ 高嘅人咧都唔會咁容易會俾自己 即係海綿吸咗啲負能量， 係啊，即係唔會俾人哋會影響到心情咯，或者影響人哋嘅心情咯。 係咁啊，有18個方式啦，睇下大家剔咗幾多個剔啦。 系啊， 咁啊越 hit 得多越好啦， 或者追求咯，即系有呢个咁嘅目标或者提醒。 系啦，有一半以上其实都好噶啦。 咖啡我会提醒自己噶。 如果唔够嘅，咁咪自己再谂多啲办法吞翻好佢。 容易嗰啲入手先咯。 系啦，好啊，唔该晒 Circle，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当中七人并未完成接种三剂疫苗，确诊后一度需要插喉的27个月大男童情况好转，由危殆转为稳定，无需再用呼吸机。至于另一个确诊的5岁女童，情况仍然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话 ，Omicron BA.4 或 BA.5 将会成为本港主流变异病毒株，预计到时儿童感染个案将会增加。医管局话，过去一个星期新增确诊并且需要入院的个案每日都超过200宗。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就会启动第三阶段预留病床的计划，到时一些医院非紧急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大埔和西贡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1-2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周初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准备好未啊？ 我随时 ready 噶啦。 我唔系问你个人准备好未啊，系问你做好吊运前嘅准备未啊？ 哦，要做吊运，即系要先准备好啲起重机械同起重装置啊嘛，冇问题嘅。 咁你做咗啲乜嘢准备先？ 所有起重机械同起重装置，我哋都会定期安排合资格人士进行检查，并由合资格检验员进行彻底检验及测试，确保佢哋嘅安全同可靠性。 点样为之定期先？即系几耐要做一次啊？ 你考我唔到嘅，进行日常检查、测试同检验嘅要求都有唔同噶。例如起重机就要喺使用前7日内进行检查，使用前12个月内进行彻底检验，同埋使用前4年内进行测试及彻底检验。另外，起重装置嘅要求又会唔同噶，所以系要根据法例规定嚟进行。 又真系考虑唔到，犀利啊吓！记住，除咗定期检测，吊运前记得要围封吊运区，同埋要做好试吊程序，咁就万无一失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在这见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梦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 我是 Jace 陈海泳，虽然疫情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了。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医管局辖下约50多间的普通科门诊就已经开始帮6个月以上的婴儿接种这个疫苗，而同接种新冠疫苗的副作用通常都很轻微和很暂时性的，譬如发烧、针口痛等等，家长其实无需太过忧虑的。那我们再次呼吁家长就不要犹豫了，应该尽快带小朋友去打针加强保护。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7:10嘅时间啦吓，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早上，咁啊，朝头早啦，咁啊，今日咧都已经嚟到吓2022年嘅8月17日啦，咁啊，哇，眨下眼。2022年都已经嚟到8月17日，哇！时间过得好快，系咪 ，Didi？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Didi， 系啊，真系过得好快，眨眼就嚟中秋节添， 系、哦 嗯，非常之快，我真系快到留都留唔住啊！但系冇办法啦，系咪先？好似你咁讲咯，活在当下。 系啊，要珍惜光阴啊！ 头先咪后听到你嗰番说话咧，都令到我啊，系、啊，真系深深体会到话，你真系非常之讲嘢啊，非常之有见地。 诶、哎，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大家交流交流啊。 系啊，冇错。 系啊，好喂，咁啊，交通消息方面交俾你喎 ，Didi。 好啊，咁啊，今朝早都几好噶，都系恒常嘅车龙啦。咁啊，喺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果栏。咁、咁多条隧道暂时都系正常嘅。另外有些修路工程继续提一提大家，鸭脷洲桥道由于有水管急修，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着利枝道的快线封闭的，这个修路繁忙时间可能会比较多车和挤塞，因为昨天的早上就是这个修路都有影响、 哦、 就是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着利枝道的快线，另外就是油麻地的登打士街爆水管，登打士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着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这个登打时间都是比较繁忙的路段、所以一阵繁忙时间可能都会车多少少，所以揸车朋友都要留意刚才我讲的两个路段、交通消息就是这么多 了、尖沙咀那边就暂时、登打士街那里、其实 都可以的，暂时但鸭脷洲已经塞紧了， 现在开始塞了， 塞紧了 少少红、 地图是地图显示就开始塞紧了、 开始有少少车了，但未知塞到很长的，应该我们分析就 没错了，驾驶人士都是要留意住路面的交通情况， 因为你一修路爆水管封了路就一定会影响交通、如果主要道路的话， 沒錯，特别你说鸭脷洲这些主要的道路、即它真的是那条桥来的嘛， 是啊，没错，鸭脷洲桥道 是啊，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真的选择铁路了、因为铁路你不需要、在地面跟其他车争路嘛，那你就变了感觉上会舒服好多，唔需要就系担心路面嗰个阻塞嘅情况啊，或者道路维修咯。 系啦，但有啲人咧真系唔中意搭铁路，中意搭巴士嘅话咧，好似我妈咪咁样，咁你咪预翻早少少时间出门口咯。呢样嘢可以解决嘅方法，每一样嘢都有解决嘅方法。 最紧要知道问题所在。 系啦，同埋你自己中意啲乜嘢。 系啦，即系知道交通情况，我哋就讲出咗嗱个问题就系呢度吓，鸭脷洲 桥道近咗你知道快线。 系啦，咁啊有啲工程啦，系咪咁有啲塞啦？咁你知道咗个情况，就要自己谂下点样应对咯。 冇错。 錯。小朋友今早咧想講一講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其實觀塘咧呢個商貿區咧交通係長期擠塞嘅。咁、尤其係呢個開源道近住觀塘道迴旋處一帶啦， 嗰度真係塞得好緊要啊！ 係啊，工業區啊， 人車又爭路啦。嗱、你本身嗰條主要幹道咧，即係駛入去呢、這個行緊入去觀塘碼頭嗰邊嗰條路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咧係多車噶啦。如果你話其他橫街嗰啲地方啊，即係頭先 Didi 都講，譬如開源道嗰啲咧，好多時你仲見到好多車咧，係譬如上落貨啦，跟住啲車唔知喺度等乜嘢啦。其實我有陣時候我都唔知噶，即係譬如你私家車，我斷 私家車係等人咯、 啊，斷估佢唔會上落貨啊。 太太就買完嘢，你知啦，是皇帝嚟噶嘛，太太除咗我。 你係公主， 唔係邊又係啊？ 咁但係有啲咧就真係連個司機都唔見咗人嘅， 係啊！咁呢啲不要得。 哇！嗰啲真係塞死曬啊！即係唔知點算好。咁觀塘呢啲咁，即係譬如觀塘、葵涌，其實都係有好多類似嘅問題。係啦，九龍灣都係有好多呢類嘅問題嘅，有好多車咁有時阻塞街道都麻煩。 同埋最主要咧，觀塘有個大型商場啊， 係啊， 嗰、那個大型商場咧，自從咧起咗之後，更加繁忙啲交通。你知好多人會去嗰度食嘢啊，同埋去玩噶嘛。 所以如果揸車嘅朋友咧，你就不如直頭拍埋入去個商場入邊啦。 但係可能有好多時要等位，我知道。 係嘅，係嘅， 要等停車場等好耐。 佢等位嘅情況有陣時 好長啊，影響埋出邊嘅交通。 係啊，甚至乎等埋。等到去出边嗰个回旋处咯， 系啊，冇错啊，所以呢个又系问题嚟噶。 系啦，咁如果你见到要等到回旋处嘅，你一系就去第二个地方食咯。你都揸紧车咯，咁你就不如去远少少，即系疏导下个交通情况。你自己喺度塞都冇用啦。 冇错，又系嘅一个自己嘅选择。 系咯， 中意等与不等啊， 不 等你自己谂下啦。咁我头先讲到啦，嗱，长期挤塞啦，所以咧成日咧都有啲车咧就喺双黄线嘅禁区违例停车同埋上落客。 双黄线。犯法嘅喎， 冇錯啦。咁所以警方為咗加強執法咧，運輸署咧就希望咧為期推出六個月嘅自動交通執法系統試驗計劃啊，自動噶。咁咧會透過一個科研機構、 AI 喎， 冇錯啦，透過一個科研機構啦，研發一個新嘅系統，咁就可以自動偵測到同埋記錄到車輛嘅停泊情況。咁運輸署預計咧，一個系統咧安裝工程咧就可以喺今年嘅11月完成。咁就計劃咧，除咗觀塘安裝之外咧，都會喺皇后大道中咧進行一個同樣嘅試驗嘅，喺11月底啦。咁其實呢一個測試咧，係會測試相關嘅路段啦，對違反不准停車、限制進行交通執法嘅技術啦，系統咧就會係測試到路段嘅。即係違法嘅車輛啦，咁佢呢個偵測器咧就會掛咗喺呢個燈柱上面嘅，又係喺燈柱上面咧就安裝咗呢個閉路電視，就拍攝呢個交通情況啦。透過頭先你講噶啦，人工智能犀利啊，而家全部都人工智能 啊， 實時分析到喎。 哇，實時添啊！ 係啊，實時添啊，幾勁啊！ 叻過我 啊！咁咪你都好叻嘅，唔同啦，人腦又唔同電腦嘅。 佢呢方面專業啊，佢 係啊，其實電腦咪係人腦做出嚟嘅， 係啊， 所以人叻啲嘅。咁啊，透過人工智能分析啦，呢個車輛嘅動態識別到交通違例的情況，跟住再配合埋呢個自動車牌識別到佢嘅技術，掌握到違例車輛嘅車牌號碼啦。咁所以系統咧就會將呢個相關違例嘅資料，哇犀利啦，即刻輸出去，咁啊方便日後咧一個執法嘅行動咯。 哦，嗱，聽完呢啲即係報道啦，大概就明白啦。係喺個電燈柱上面會裝啲 閉路電視， 閉路電視啦，咁啊入邊有人工智能嘅 實時分析， 實時分析，即係例如你係可能真係塞車嘅。咁你停咗喺個雙黃線，你塞車，你排隊嘅，咁嗰個你唔係違例泊車啊，你真係塞緊車嘛。 係，冇錯。 佢聰明嘅，佢影到啦，佢影到你㗎啦。但係佢分析到你呢個係塞車。 係啦。 就唔會將呢、這個問題咧就呈交上去嘅。 係。 但如果你發現咧嗱，本身又塞車，但係有一兩架車硬係停咗喺度雙黃線犯法嘅位嘅話咧，個 AI 就分析得到啦。那個人咧。是在那裡犯法的，他停的車停在那裡犯法的，還見到可能隨時拍到他呢，譬如上落客啊，或者上落貨啊，雙黃線上落貨又是犯法啦，是不是？跟住咧就會將呢個記錄咧就即刻咧就交俾啲執法嘅部門。 係啦，佢哋都會係用呢個證據去睇下，誒係咪真係犯法先 啦。係啦，冇錯啦，可能佢未必咧就會第一時間咧就作出檢控，因為 唔會應該會有人手再去檢查下。 冇錯啦，咁可能會用一啲告票嘅形式啦。咁呢個當然係要即係第日當佢哋正式啟動嘅時候咧，咁嗰個方法係點啦？咁但係你就咁諗嘅時候都諗到，佢既然將嗰個資料咧送出去嘅，咁嗰啲執法人員係人嚟噶嘛，係咪先？執法人員你未必真係。 嗰度都已經塞緊車啦，我唔通仲飛車落去同檢控你咩？咁佢梗係攞住嗰啲資料，咁啊一啲有力嘅證據，咁啊亦都係清晰嘅車牌同埋事件嘅發生過程，咁就係向你提出一個可能嘅檢控啊，或者發出告票啊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唔好諗住咧。自己，哎、我呢一刻冇人喺度、啊， 哇！而家唔得啦，而家全部人工智能啊， 系啊， 所以好危险啊。不过头先你讲咗啦，但系一个咧，市民其实最关注系咩咧？头先讲嘅私隐问题啦。其实私隐问题咧，咁啊，运输署话你哋唔使惊，因为个摄录镜头咧系会调校到咧覆盖到相关嘅路面，只系识别到你嘅车牌，几犀利啊！净系影住你嘅车，会识别到你嘅车牌啦，就冇呢个人面嘅辨识功能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咯。 系咁啊，呢啲嘅叫做文字嘅辨识功能咧，其实网上边啊，甚至乎我相信各位听众嘅手机咧，智能手机都已经系做得到噶啦，即系唔系一啲乜嘢超级劲嘅科技嚟，其实都系好普通。 诶，总之唔好成日话咩私隐问题啊，呢啲即系唔好担心呢啲嘢先啦。最紧要就系自己行得正，企得正。 系啦，诶、哎，你呢句真系啱，自己行得正，企得正。都冇嘢驚啦，係咪先？ 人就係咁樣咯。係 啊，你咪影咯，影我咯。 我唔犯法嘅，你影我做乜啫？ 都冇乜嘢好驚。 即係最緊大前提就係自己做得好咯。 啱啦，啱啦。咁啊，如果係唔係淨係觀塘㗎，又唔係話淨係黃河大道中啊啲地方㗎。 唔係遲啲就嗱，而家觀塘先啦，遲啲就會擺喺黃河大道中咯。但我相信，如果依一樣嘢 work 嘅話咧，哇！真係全港九咧都會一不停咁樣擺啲人工智能喺度啊。咁起碼可以慳翻啲人手，亦都令到路面暢通啲啦。 係啦，路面暢通最緊要。 冇錯。 如果唔係個個都喺嗰度左塞右塞，越嚟越多嗰啲叫做貨櫃車泊咗喺度嘅話咧，咁可能多人出入又容易發生意外，因為多死位嘛。咁如果當然啦，即係我哋都成日都話喂條路要通翻啲、哦。咁、但係我相信一啲譬如真係需要上落客嘅車司機啊大哥啊咁樣咧，其實真係又應該諗翻佢哋有啲咩辦法俾佢哋更加方便上落貨嘅。即係呢個都要幫佢哋講翻。 係啊，其實我都係頭先你咁講，我諗起啦，最辛苦嘅就係啲上落貨。係 啊， 因為有時到門口好重啊嘛啲貨。 你估佢哋真係想？喺商王嗰度停咩？ 所以呢個又係問題。所以其實係咪可以咧？你當你做呢個人工智能識別嘅時候，可唔可以某啲位真係好多人落貨嘅話咧？嗰、那個位唔好做商王線咧， 係啦， 就翻啲需要嘅市民。 係啦，而落完貨咧就真係即刻好走啦，唔好擺住個位。 咁你唔好係咪都劃曬商王線？因為始終都有人做嘢噶嘛。 係啊，咁啊，呢啲睇下點樣取得個平衡啊嚇。 冇錯，平衡好緊要啊。 係啊，唔該曬啲電，唔該曬。好，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啊，嗱，27度啦，咁天文台都话今日咧就预示话市区都会32度，你而家朝头早嘅时候系咪都觉得都热热地啊 ？OK 啊，啱啱广播道咧落咗一阵大雨啊吓， 哦系啊， 停咗雨咁样咯，系啊，我估计今日都系骤晴骤雨居多啦，而且落雨嘅比率都相对比较大。头先咧听详细少少嘅呢个天气报告咧。佢都有講喎，局部地區雷暴添，咁呢、 啊 這個大家又要注意翻啦。咁户外工作嘅朋友啊，或者有啲朋友仔好似小白嗰啲家長嚟嘅，咁、即係依家有個恰逢就係有2个礼拜暑假位啊嘛，暑假位啊嘛，咁啊9月1号先開學，咁仲有2个礼拜可能會請假，同啲小朋友玩下啲水上活動嗰啲，咁就要注意翻啦嚇。咁啊，係咪？遠離岸邊呢啊，聽到救生員嘅指令，究竟係要點去操作呢？咁自己了解翻啊嚇，始終咧 係啊， 自己嘅 特別係如果有玩一啲水上活動嘅時候咧，最緊要就留意翻嗰啲譬如康樂設施中心啊，佢哋都有啲廣播嘅，即係個雷暴警告生效咗之後，如果係影響到佢哋該區嘅話咧，佢哋就會即刻咧喺個大聲公度大大聲喺度講啊，大家遠離岸邊啊，快啲翻上水面啊咁樣，咁啊即刻翻上去，咁啊安全第一啦。 系啦，咁啊要注意翻啦。详细天气交俾小白讲。 好，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啦，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都系有雷暴噶。咁啊，下周初渐转天晴同埋酷热。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所以空气方面咧系非常之好嘅。朝头早嘅时间7:22，有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诗。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Terry 啊，我最近咧唔知系咪因为唔够瞓嘅关系咧，上下颚同埋嘴唇咧都生满痱滋，好辛苦啊！ 哇，嗱呢一个咧，好多时啲人都会觉得好热气啊，的确系嘅，局部咧喺口腔里面都系会觉得好热嘅，因为喺嗰啲飞脂嘅位置咧，我哋可能见到好红啦、好肿啦，甚至有啲人会见到有啲脓嘅出现嘅。咁呢个情况咧，咁当然应该同热气嘢有啲关系噶，咁食咗好多热气嘅食物咧， 可能都系嘅，同埋最主要系唔够瞓咯， 冇错啦。这个呢，我们很多时候有飞脂啦，真是有局部的热的在口腔里面。那么跟什么有关呢？那常见原因呢，食热气也都有关系的、哦。那譬如说吃很多虾条啊、薯片啊、或者薯条啊、紫菜啊，这些比较热气的食物啦。又或者呢，不够瞓都是常见的原因、哦。那为什么呢？讲到尾都是脾胃虚弱的。嗱，如果我食嗰啲熱氣嘅食物啦，咁本來我哋個脾胃好，可以消化到，將啲唔要嘅垃圾可以通過出汗啦、大便啦、小便排出嚟，咁我哋就身體冇事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脾胃比較虛弱，啲垃圾咧排唔到啦，咁而再加上咧瞓得唔好，瞓得唔好咧，個人就容易有虛火啦。嗱，呢一啲咧就叫做假熱啦，即係假嘅火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源於嗰個脾胃虛弱啊，而導致呢啲咁嘅虛火咧。咁就向上升，咁就會去到我哋常見就係一個口腔啦，有啲發炎啦，口腔呢啲嘅情況就有口瘡，我哋叫飛脂啦。咁所以咧，我哋咧一定要咧平時生冷凍嘢咧就唔好食咁多，以免個脾胃受損傷啊。 咁但係咧，如果真係生咗飛脂嘅時候咧，先至嚟戒口啦，係咪太遲咧？ 病咗一定要即刻戒口添啦。咁如果真係咧，哇，覺得自己唔想咬自己一下，有時生飛脂啦，又或者真係已經口腔裏面有飛脂喎，咁點算呢？嗱，如果當咧啱啱自己咬到嗰一下咧，有個急救嘅方法咧，因為啱啱咬到咧，其實佢就唔係好痛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即刻用咧天然嘅海鹽咧，係滲喺嗰個傷口嗰度，其實嗰刻就唔會好痛，亦都好快去痊愈嘅。咁但係咧，哎呀，遲咗一步啦，佢已經形成咗一個即係潰瘍嗰個位置咧，你再咧撒咧個天然嘅鹽咧，你就會痛到不得了嘅。呢、这個時候咧，我哋可以用咧叫桔梗湯嘅濃縮中藥啦，入邊嘅成分咧就有桔梗同埋甘草啊，佢主要咧就係幫助嗰個嘅潰瘍啦、發炎嘅地方咧快啲去愈合嘅、哦。咁呢個時候咧，揼落去咧，第一佢都唔會好痛嘅，亦都可以幫助咧，即係快啲好翻啦。亦都咧，如果我哋含住個口咧，有啲口水嘅時候咧，吞咗都唔驚嘅，因為可以食用噶。 咁啊，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如果小朋友生飛脂咧，你有冇啲好嘅方法可以教下我哋咧？你知啦，小朋友要戒口咧就可能好难嘅，而且咧佢哋有时睡眠质素瞓得唔好咧，夜晚黑可能会醒得多啊，都好容易热气生飞脂嘅。 哦，系啊，嗱，所以咧我哋要留意一下啦，譬如生果啦，如果当我哋生紧飞脂嘅时候咧，我哋生果咧就尽量避免先，因为咧呢一个生果就会比较寒凉一啲。咁如果咧我哋即系小朋友啦，咁样咧都要早睡啦，因为咧早瞓觉入睡最好就系九点钟，咁为咧早啲瞓觉嘅话。话咧，佢哋就冇咁易有一个虚火嘅。咁而咧，如果真系生到飞脂，咁点算咧？小朋友，咁佢可以食啲流质啲嘅食物，亦都尽量食一啲，譬如粥啊呢一样嘢。咁啊，粥咧吞落去就容易啲食啦。而且咧，呢一个粥咧系由咩啊？米饭啊嘛，即系米煮出嚟啦，就可以咧有米气啊吓，咁就养胃咯。个脾胃比较好，容易恢复翻嘅时间咧，咁亦都会用嗰、那个飞脂快啲好噶。咁如果你话白粥咧比较寡啲，咁其实可以咧即系瘦粥啦，或者陈皮啦，加下呢一啲有啲味道嘅，都唔使令到个粥太寡嘅，咁令到咧小朋友咧可以容易去食咯。 嗯，明白啦。咁除咗之外咧 ，Carrie 喺作息方面啊，或者系运动啊、饮食方面咧，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到我哋避免生飞脂咧？ 嗱，头先我哋讲过，譬如我哋食嗰啲垃圾食物，有时我哋都可能避免，或者我哋都唔知道食咗啦。咁咧，我哋身體嚟講咧，將啲垃圾嘢排出嚟嘅時間咧，就係通過大便、小便同埋出汗啦。咁所以我哋第一樣嘢都要留意翻，我哋大便係咪暢通啦，每日都要暢通啦。咁而咧，我哋做運動咧，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做運動第一可以出汗，出汗咧可以散熱同埋將啲唔要嘅排出嚟。第二樣咧就係我哋做運動嘅時間咧，我哋手腳喐啊嘛，我哋喐嘅時間咧，其實我哋腸都喐嘅。咁所以我哋喐嘅時間亦都可以咧，令到幫助我哋排便咧係大便得好嘅噃。咁还有一样嘢就是一定要饮水啦，有足够的水分，每日最少都要两公升的水啦。因为有足够的水分，我哋第一我哋肠先至有水分将啲大便排出嚟啦。第二有水分先至可以出汗嘅，咁所以我哋有足够的水分咧都系好重要噶。 而 明白晒啦。咁今朝听咗 Terry 讲咁多咧，大家都应该要小心啲，注意身体，注意作息同埋饮食咧，自然就可以百毒不侵，肥脂都生少啲啦。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度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爱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那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却缠了脑海，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同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沙发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 早上7点29分的时间，希望你今日呢不好像这首歌曲一样啊，熊猫眼。表张曼芝的 Panda， 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7点29分啊，今日转头呢听听新闻简报和交通消息，回到来继续支持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朝头早呢会有晨光第一线陪着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话：搞台独分裂绝对冇好下场，外部势力干涉绝对唔会得逞。魏凤和以视像方式喺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发表讲话，提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早前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中方坚决反对同严厉谴责，并予以坚决反制。中国军队从来不惧怕任何敌人，有战胜一切来犯之敌的信心和勇气，必将以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像讲话的时候亦提到，美国个别政客窜访台湾是精心策划的挑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冒险行为不单只是个别政客不负责任的窜访，而是美国有目的和有意识地破坏和扰乱地区和全球局势稳定战略的一部分，不尊重他国主权和自身国际义务。俄控克里米亚一处军事设施，一个军火库发生连串爆炸，俄罗斯官员指责有人破坏，又说大火在克里米亚的尖科伊地区触发爆炸，而另一场大火就波及一座发电站，亦都有一条铁路受损。上星期位于克里米亚沿岸的黑海基地发生连串爆炸，有俄罗斯战机被毁，外界估计是乌克兰所为，乌方没有承认。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尼亚克回应军火库爆炸的时候，形容事件是去军事化行动正付诸实行，外界解读他的言论反映爆炸并非意外。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宣布，秘书长古特雷斯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将会访问乌克兰，预计在当地星期三晚抵达西部靠近波兰边境的城市利沃夫，并在星期四与泽连斯基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三方会谈。

碧海红心。 七只烟花表演发生意外，多束嘅烟花飞向游艇，甲板上即刻就燃起咗一串串嘅火焰。陈一乐条件反射咁攞咗个救生圈俾林月，就即刻冲入人群指挥疏散同救援。最后佢哋又能否化险为夷呢？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是你想得那么恐怖的。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还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的医生团队， 给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和恐惧。 《医生与你》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嗱，今日咧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短暂时间有阳光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天气都系炎热啲。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2%啊。钟哥今日翻嚟嘅过程入边有冇落雨先？ 冇心机同你讲啊！ 做咩啊？ 啱啱开咪之前讲啲最想讲嘅嘢，突然之间话开咪啦咁样，即刻锯咗啊！ 咁你想唔想开咪啊？ 你又系啊？头先讲紧嗰啲 topic 嘅时候，你就播多个宣传声带啦， 又唔可以。 宣传声带要跟拖斯播嘅， 又唔可以讲出街。 系 我只歌啊， 系咪真系噶？系咪真系噶？咁样做节目嘅咩？唔系嘅，应该。 其实我哋应该一早就咁做节目。 喂，嗱，今日咧都系想讲啲风花雪月嘅， 省却不必要嘅麻烦。 系啦，咁啊，想讲打机啊，系啊，咁啊，哇，网上咧睇到咧一张照片几得意喎。嗱，估计咧钟哥同埋小白咧可能都有啲共鸣。话说系咁嘅，嗱，同啲 friend 咧打 FIFA 或者打 Winning 咧，咁啊打嗰啲足球游戏 game 啦。 你哋中意啫。 系啊，嗱， 其实你有冇玩过？ 哦， 真系冇玩過。 我连真嘅足球都唔系话超大兴趣，咁系要踢假嘅咧。 咁啊系， 但系今年要多兴趣啦，世界杯啊， 世界杯啊， 十月尾。 即系好简单，你哋中意啲人踢真波定还是踢假波啊？ 我咁系咪先？唔应该踢假波嘅， 系咯 呢个世界。 但系咧，游戏世界踢嗰啲系假波嚟噶嘛？ 虚拟啫，电竞啫，电竞嘅嗱。咁咧，旧时咧射波啦，即系喺呢个唔系翻工射波啊吓，即系打机嘅世界射波。 哇！ 即 系小心啲啊， 系 咯，好多人对号入座。 哦，唔会，一定唔会对号入座你啦，三个先啦，系咪先？ 唔系，我唔系讲紧我哋三个，我哋坐咗喺度啦嘛。 系啊系啊，在其位啊谋其事， 正所谓。 咦，我今日都要收收姜先得， 做咩啊？ 我一嚟好似成日都讲错嘢，今朝 断断 个分零两， 冇 嘢系错嘅，你讲又唔错噶啦，有啲嘢 系啊， 我哋讲啊错 啦， 系啊， 识咗我 啲 费事都系啊， 冇，嗱，讲翻打机先，打机系无伤大雅，系咪先？尤其是今时咁嘅年代，电竞选手啊，随时年薪过百万噶， 系啊， 系咪先？ 运动员咧， 系啊，唔止咧，系律师啊、医生先可以有百万。 我有 时 都 会 谂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名嘅机迷嚟。机童啦，嗰阵时系，即系我都系可以，24小时，我真系笑24小时着住部机，真系喺度打机嘅啫。即系而家以前嗰啲机同而家啲机不一样啦，以前嗰啲都系一个手掣仔咁样，仲有条线楞住望住个电视机嗰啲咧。咁我真系可以24小时打机嘅。咁啊，真系以前梗系俾阿妈闹啦。我有谂过，如果以前唔系我阿妈阻止咗我嘅话咧。今日嘅我会唔会成为一位出色嘅电竞选手？ 系你亦都可能，如果你阿妈当时冇阻止你，你今日沦落街头都有可能。 有可能系， 唔可以咁样讲嘅， 即系唔知嘅，可能 知啊。 喺另 多元宇宙， 系 多元宇宙， 即系嗱，好，即系呢个好容易，应该咁样会理解妈妈。譬如你妈妈嘅年代就冇打机呢个事业噶嘛， 冇错。重点 佢咪会话你咯， 系啊。 但系而家你会唔会第时可能阿小白或者小小白挂住打机？嗱，你呢个年代你知道打机原来系变成事业嘅，咁你会唔会阻止佢哋打机啊？ 我个仔咧，佢都系开始中意打机嘅， 就系啦，会唔会阻止 佢上二年班？我咧就会同佢讲，我作为爸爸嘅身份，我就会同佢讲， 做功課先。我知道你好想打機，你做功課先。跟住佢就會同我講，不如咁啊，我唔打。我睇你打，哇！佢真係好似魔鬼咁樣嘅喎。佢同我講：，喂，不如你打，你打，我唔打，我睇你打咁樣。因為佢睇我打咧，佢都好開心。 梗係啦，如果唔係咁，邊得嚟咁多 YouTuber 就係齋打機，一路噏住嘢都有成幾百萬 click rate 啊！ 冇錯啦，係啦，係啦，係啦。 嗱，講翻呢一則嘅新聞先，咁啊，同啲 friend 咧打機咧，就即係譬如足球 game 啦，你射十二碼啦，咁啊，每人攞住個手掣啦，咁你射左邊射右邊，有陣時有啲 friend 會偷睇咗你，跟住先做個撲救嘅動作，或者做個射波。 你有冇玩過呢個友誼遊戲啊？十二碼嘅友誼遊戲 係點啊？ 點玩咧？譬如我同阿 O 即係而家對壘啦。在个游戏世界入边，我射十二码啦，咁啊，当我系主攻嗰、那个，即系我射先。 系，我做手 窿嘅。阿 O 就准备扑啦，咁我哋依家坐埋隔篱啦，我咧就遮住佢自己嘅手掣，唔俾阿 O 睇。 系， 然后我同阿 O 讲：，喂啊，我射咗边啊？ 系啊 我射咗边啊？ 即系互相逼大家。 冇错啦，咁可能我真系射咗边，即系变咗一个好简单嘅游戏。 睇个 trust 系嘛？ 系啦，就变成咗一个心理嘅游戏，就正如包剪揼一样。即系我哋， 我一定出剪噶啦。 系啦，我话俾你听，阿钟哥，我一定出剪嘅。咁你信我定係唔信我呢？因为好简单游戏又变咗一个复杂嘅游戏。 所以呢、這个都记得，而啱啱呢 send 咗张相俾两位拍档啦，咁喺个群组嗰度你应该会睇到啦。嗱，呢位电竞选手呢出大绝啊，个大绝系咩呢？就係、是、呢打緊啊呢个EVO 啊 ,2022 入面呢就为咗呢即係唔俾对手知你按咩掣呢，就出尽法宝，将个纸皮箱呢、就吸住咗个手势，系、 哦、 啊， 咁、哦、样， 其实我反而觉得佢咁样好、啊， 系嘛？ 我觉得个纸皮箱唔够大添、啊， 系咪？ 佢净系笠住只手啊嘛， 哦、其实应该笠晒，系啦，应该揾一个有空调嘅电话亭笠住佢个人， 系咯。 因为佢哋已经比赛紧嘅，应该去到八强嗰啲赛事啦。如果去到 佢呢个电竞啊， 系啊，电竞嚟嘅 EVO 嘅大战。 因为你仲可以，你而家净系笠住只手啊嘛，笠住对手。咁但系你个人都可以做假动作噶嘛？你闪左闪右， 假 动 作 啊嘛！ 但你而家笠住只手咧，即系你已经唔知个操作系点。嗱，呢个系一个格斗 game 嚟嘅，我知道啊呢一个。咁格斗 game 咧就 隔篱位选手冇咁做。 系啊，佢可能要赢咯，所以出大绝啊嘛，系咪？ 即係大合 feel 啊！ 係啦， 我唔驚你，我做埋俾你睇，你贏唔贏到我？ 我講到明俾你聽，我係出星龍拳嘅，睇你點講。 係因為咧，你打得多，譬如街頭霸王咁啦，我細個都奉獻好多金錢打呢個 game 嘅，咁啊喺機鋪嗰度打，咁見到啲人咧錯正波啦，同埋錯反波，你已經知道大概出咩招啊嘛？即係譬如正波反波拳咁，你已經知道啊，可能係阿力 cool 咁先算啦，係啊。是不是很有回忆呢？ 好耐冇听， 是不是很有回忆呢？好耐冇听，系啊，或者呢、這个旋风腿咁样啊，即系阿龙阿 Ken 嗰啲旋风腿咁样，咁你睇到佢错，你梗系要挡住先噶嘛。同埋咧，一有啲大嘅动静咧，你会先挡咗先，或者碌过去咯，咁样。咁我当年就即系通常咧，喺有好多人打电竞或者打机打得叻嘅咧，唔系望住个荧幕打嘅，系望住对方嘅手掣打。当你识得望对方嘅手部指令咧、 哦， 你嘅应对咧就会相对做得好好多啦。 所以之后咧，啲游戏机中心咧都醒噶啦，佢就将你对打个方咧就唔系坐喺你隔篱，就坐喺你对面，然后大家都系有一部机望住咁样。 系啦。嗱呢啲叫做格斗游戏咧，就唔可以做到呢样样嘢。但系咧，赛车游戏咧，同埋射枪游戏咧，就做唔到噶啦。嗱、因为咧，譬如你去打 Rainbow Six 咁先算啦，即系枪击游戏啦。枪击游戏咧就真系自己打自己嘅。赛车游戏亦都系嘅。譬如你玩，系啦，机铺打头文字 D， 你有冇玩过啊？机铺打头文字 D， 有玩过赛车， 你都有啊？ 但系玩得唔多。 我都话啦，其实你根本 好难玩得多 啊。我有打嘅， 要交学费交好多，你先至玩得专啊。 你要插卡噶嘛？头文字 D。 哦，咁我又未玩到嗰啲，我真系斋坐喺度。 入眼仔， 入眼仔嗰啲， 唔系你入完硬币之后，佢有张卡俾你嘅，嗰张卡咧就我嚟 upgrade 你架车嘅咁样。 冇啦，我离开咗嗰个年代啦，已经。 系咩？你离开咗？ 你话插卡嗰个我都冇玩过， 系咩？ 嗰个我再之前 有两款噶，一款就 One On， 一款咧就系头文字 D， 两款都系揸日本车嘅。 如果驾驶类型嘅嗰啲机又游戏咧，喺街机嚟讲咧，嗰阵时唔系你哋应该唔知有冇玩过，佢真系揸电。电单车嘅 系， 佢真系摆咗一架 电单车， 电单车嘅、 啊、有印象，有印象 上去，你要 我知飞领嚟噶嘛， 系啦，瞓低咗边，瞓低右边咁样去揸嘅，嗰架咧我哋就好中意打嘅嗰阵时， 正唔正嗰阵时， 因为未有车牌啊嘛 ，G T 系列啊，我冇记错， 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嗰、那个就好多人争嘅， 喂，中唔中意滑雪咧？ 而家有啲遊戲咧 係 slowboard 啊嘛， 係啦，佢真係擺塊板喺度俾你嘅喎。 我已經冇玩啦嗰、那個，因為我本身嚟講咧，我就中意玩，因為呢個要小心啲講嘅，我中意玩射擊類別， 係 即係同飛機有關嘅， 哦， 即係嗰一類型嗰啲有就會中意多啲。 咁揸機械 今日你今日好跳脱喎，中國 好小心講嘢。 揸機械人有冇揸過？ 不如我請你食早餐今日，我嚟啊！ 多謝哥， 多謝哥啦，多謝哥啦，冇冇講多少少先。但係咧，因為我記得咧呢啲機鋪情懷咧，其實點解話呢啲電競嘢咁攞出嚟發酵咧？其實機鋪咧真係越嚟越少啦。喺小弟居住嘅環境入邊，喺大角咀區啦，好似有兩間，原先有兩間機鋪嘅，依家咧執剩翻得翻一間啫。咁嗰一間入邊咧，我都真係唔敢入去，好老實。因为佢咧已经系 仲系三山五岳咁样咩？ 唔系啊，我惊佢有阵烟味啫、哦。虽然即系依家 系啊禁烟啦， 但系咧嗰啲烟味咧系可能由一九七几年开始 储落嘅， 嗰啲叫烟屎味。 系啦、啊，即系久久未能散去。我估依家禁烟办都做得好好噶啦，应该唔会有呢啲情况。 唔会嘅，唔会嘅。 不过好有趣，你阿欧仲话讲到话嗰啲机铺越嚟越少咧，呢一样嘢。我成日谂，喂，究竟系我哋好少去机铺打机，还是系机铺本身跟唔到个潮流行咧？ 咁又系 嗱，因为可能而你而家打机，你仲系 你还是收得太贵， 仲系嗱呢个有可能啦。 系啊， 但如果而家譬如话仲去打机去机铺打机啊，仲系一对一，又或者系冇得上网，又或者系冇其他嘢食，咁你会觉得我不如喺屋企打啦，屋企又快啲啦，即系打部机个又快啲啦，又可以有好多其他嘢做啦，舒服啲啦。咁變相你喺機鋪冇咗喺屋企嗰種嘅享受， 哦， 所以係咪咁樣咪淘汰？ 呢個咧，阿歐咧又明白啦。點解咧？因為機鋪咧其實佢嗰個面積係有限啦、雖然其實佢哋都好大噶啦，咁但係最吸引到人去機鋪玩嘅遊戲係咩咧？就係嗰啲我哋屋企冇辦法玩到嘅遊戲。 係、 例如我哋真係一座機咁樣坐喺度玩賽車，我當佢真係有擺隻假嘅馬喺度，跟、住可以俾我扮 你諗下有架啡檸喎，你間可唔可以擺架啡檸喺度？ 擠唔到嘛？ 有㗎， 係啦， 有啲有噶， 你屋企摆到啊？ 摆唔到啊，但有啲有，有啲咧咪直头成张嗰啲赛车凳连埋个 mon， 系啊系啊系啊， 架摆晒屋企。 咁但系又未必个个挤到嘛。咁我咧就嗱变成咗嗰个成本同嗰个空间嘅问题。佢、一间机铺佢挤得几多部呢啲咁嘅机啊？佢挤嗰啲机咧，佢又唔敢收得你太贵，佢收得平佢又围唔到本，跟住佢摆得多嗰啲普通嗰啲机咧，嗰啲又搵到钱嘅、但系就吸引唔到人啊嘛。 系啊，同埋难搞啊，钟哥。我记得咧上一水咧出呢个赛车游戏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同屋企人咧、即系。問下，哎，可唔可以買架賽車椅翻嚟啊？即係嗰個 game 係連埋個賽車椅 啊嘛。 跟住仲有啲咩杜比啊嘛？我記得有啲係 腳掣啊咁樣。 係啊， 係 啊， 抽嘅。 咁佢話你要將賽車凳咧，就唔好翻房瞓。 哦， 好壓韻喎！ 將賽車凳。放喺个饭台嗰度得唔得啊？ 我真系唔知道啊！咁、所以最后就打消咗呢个念头。 点解你唔选择照买，跟住唔翻房瞓呢？ 因为何必讲出口呢？ 周杰伦啊，最伟大的作品。 成日都话夏天咧，咁啊，大家都系会为咗夏天，咁啊，冬天嘅时候咧就会开始节食噶，因为即系夏天着衫少，希望有个完美少少嘅 body 啦，系咪先？即系你去海滩都好睇啲啊。好啦，咁啊，而家咧其实都有个问题，夏天咧除咗系大家有呢个 concept， 但有几多人做到之外咧，原来佢哋大家面对一个好重要嘅问题系咩咧？嗱，点解夏天大家原本系应该人类夏天咧会自己食少咗嘢嘅？因为你天气热嘅时候咧，会影响你嗰个食欲，咁令到你唔系好想食好多嘢。咁你就夏天嘅时候，亦都可以，个人可以本身亦都会慢慢变得纤瘦啲。无奈科技嘅发达咧，发明咗冷气之后咧，咁夏天亦都开始变成咧，就大家中意一到咗夏天，我匿埋喺室内，因为出边热啊嘛。咁我就匿喺室内嗰度啦，匿喺室内嗰度仲要就，因为出边天气热啊嘛，我就食雪糕啦。或者因为出边天气热咧，咁所以我就算好似譬如而家就嚟八点，可能有啲朋友都谂住带饭盒啊，或者系选择自己嘅食物嘅时候咧，有啲人已经选择咗夏天。我可能中午我淨係食水果， 哦， 淨係食水果，因為佢哋覺得 幾健康喎、啊，係 啦， 咁聽落 冇錯，就會覺得都幾健康啊，因為夏天啊嘛，亦都冇乜胃口食嘢啊咁樣。又原來出現咗一個大嘅情況咧，就係越嚟越多人就係因為呢幾個嘅原因咧，導致佢哋夏天嘅時間咧，會有一種叫做夏天黐肥嘅情況出現。所以夏天黐肥係咩咧？大家就要留意啦。當你每一餐你都係諗住，我淨係食呢個水果，去到諗住個人舒服啲。唔需要食到咁胀，亦都唔需要惊个身形走样，抱住啲 concept 嘅话咧，就系、是、绝对高危一族。因为水入即系水果入边嘅果糖咧，其实第一你斋食水果咧，即系我哋中国人都话冇啖饭落肚啊，好难饱啊。咁唔饱嘅话咧，你有机会咧就食嗰个水果嘅量咧就会好多啦。 系， 咁你一多嘅时候咧，你个果糖嘅摄取量咧就会超标，同埋好容易超标添。 系、哦，我细个时候睇泰山咧、泰山都就系食水果， 泰山食肉噶嘛， 都有食啲嘅。 泰山仲有金发美女添， 系咯，但系佢好 fit 噶、哦，八嚿腹肌、哦。 泰山冇食肉嘅咩？ 泰山我冇我都有嘅，但我成日都喺個樹上面飛下，即係嗰條藤咧飛下飛下，跟住摘個椰子落嚟，即刻剝開佢飲噶嘛。 飲水係啊，泰山唔飲水嘅。 係啊， 飲椰水。 不過咧有趣喎，依家咧有陣時咪睇多咗紀錄片嘅，嗱、呢個又可以講下港台電視34啊。其實34咧係一個叫做頻道，呢、這個頻道就係央視有條 feed 咁樣啦。咁關於啲紀錄片，但係紀錄片咧。唔系关于内地嘅资讯多，系关于世界嘅。咁、我睇过咧，咁啊嗰日首行咁去34睇咧， 佢个好多好多国际嘢喺入边 嘅，系外国人嚟嘅，全部咧、我睇咗三个钟都系外国人嚟嘅。 嗰、那个系 international 嘅 channel 嚟。 咁我跟住睇啦，睇到咧，跟住佢就有一个节目就讲啲叫做落后啲嘅部族咁样，即系可能喺南美咁样啦。咁因为佢都系咁全程讲， 拍得好靓啊，讲好多都 好。因为外可能系外国制作噶嘛，咁唔紧要啦，拍得靓唔靓，但系个重点咧就系、是我睇到咧嗰啲原始部族咧都唔系个个六嚿腹肌喎， 哦系啊系啊， 好咯， 系啊， 都系有大肚腩嘅， 系啊， 咁我就拗头啦，哇，唔系佢哋个劳动力量好大嘅咩？呢、这个第一，唔系佢哋食得相对好健康，第一佢哋搵唔到个汉堡包出嚟食啦，佢哋冇炸薯条食啦。哇！點解佢哋都會有肥胖嘅狀態咧？ 但係佢哋食嘅原材料係一樣噶嘛？ 係啦，原材料一樣， 食肉啦，都係食肉啦， 係食肉咯， 都係食薯仔啦， 係啊， 都係有油啦， 油啊， 食咗落個肚度搞埋，同而家你喺街買搞埋咗先俾你食落肚。 但係 suppose 係 organic 啲噶嘛？因為佢哋唔會用過分嘅烹調方法啦，所以我到咗呢個位置我就睇，哦，點解個個都係？肥佬即系肥妹嚟嘅，咁、意思系 又缺乏运动。其实佢哋 suppose 系应该多运动噶嘛，因为佢哋原始部落嚟噶嘛，佢哋唔会有车搭啦，系咪先？咁、所以我有少少拗头嘅。不过去翻小白嗰个讨论就系话，喂，究竟会唔会系啲果糖太劲啊、或者啲肉类嗰啲即系食得太多啊？咁样估计系咁咯。 冇错啦，估计都系咁啦。同埋咧，因为其实大家好容易失衡啊，因为大家成日话少钠啊，食嘢即系食得健康啲咧，其實喺夏天咧，有陣時候我哋反而唔好食得太多水果嗰一類嘅果糖，有陣時候都要吸收一下啲鈉，即係少量。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出汗出得好多，咁你出汗嘅時候咧，我哋嗰啲電解質就好容易流失啊。咁所以有陣時候，譬如你話如果食嘢嘅話咧，你喺普通嘅食材入邊吸收嗰啲正常嘅鈉咧，其實 O K， 唔需要特登去得太多。如果唔係咧，都會辛苦。咁如果你而家其實見到好多呢啲人夏天咧，佢哋就諗住食得太即係食少啲，就變咗。食得太少，咁有阵时咧，某一类嘅嘢咧又偏得太多， 即係例如雪糕、雪條，甚至乎果糖咧，都係容易吸收得太多。其實唔係淨係香港㗎，其實全世界都係㗎呢個問題。 正所謂咩啊？少糖、少油、少鹽委員會 係啦， 都係鼓勵大家食少啲嘅。 係啦， 係啊， 同埋即係多運動，唔好怕熱，多運動 係啊，禮拜三啊，健康啲啦，大家都。 他国主权同自身国际义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他说需求不振是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经济大省人口多，要多想办法促消费，扩大汽车等大宗消费，支持住房刚性和改善性需求。李克强形容势要起而不可落。目前正处于经济回稳关键阶段，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巩固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他提到，包括广东在内的六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四成五，形容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发挥稳经济的关键支撑作用，落实好稳经济一篮子政策，挖掘自身政策潜力，保市场主体激发活力，保障物流主干道微循环畅通，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9.486，瑞士法郎8.255，澳元5.501，加元6.105，新西兰元4.974，欧元7.973。每百日元兑港元5.8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86。日经平均指数报29028点，升1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22美元，卖出1774.8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逐渐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的骤雨为大埔同西贡带嚟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星期初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歌和老街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根德道一段咧比较挤塞。咁另外窝打老道啦、深麻实道同埋德云道一带咧都系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体艺中学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高热量高糖分，仲会令人变肥，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着校服最冇违和感嘅歌手一定系佢。 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 都是穿着校服上学的上周，今次 MV 配合歌曲 BFF 入面的纯真友谊，都是以校服示人的。他说虽然没有上次歌曲的造型那么华丽，但是就是最舒服和最真实的自己。 林奕康、填词阿木、编曲黄少明、监制 Edward Chan、咳新风、黄少明。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姚卓菲 BFF。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科创梦工场。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也都成为越来越多港澳人士逐梦大湾区的起点了。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林大人，呢度有黄金千两，希望你行过方便，唔好烧毁我哋嘅鸦片啊！ 哼，拎走你嘅臭钱同埋鸦片，我系唔会受贿嘅。 想知道林则财烧毁鸦片背后嘅廉政故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陈瑞琪喇沙小学嘅同学声演公正廉洁的林则财。 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分啊，钟哥同埋小华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卿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Kenny， 嗱，同大家咧睇睇琴日咧港股表现啊，真系麻麻地啊吓，咁、港股咧跌210点啦，美团咧就跌咗咧9% 啊吓，咁跌嘅原因，一人再同我哋去讲下，因为琴日咧三点零钟咧，即系我自己喺股票机面前啊，哇，都好挫啊个市咁啊，腾讯咧无啦啦揿咗落去好低啦，跟住咧嗰个传闻咧一息除咗咧，腾讯又夹翻上去，咁啊美团咧就即系。市傳啦，市傳啦，咁啊，即係賣美團咁樣，其實唔止美團嘅，係咪？即係騰訊有染指嘅一啲個股，譬如快手啊，譬如粵文啊，咁樣全部都起碼碌落去7% 啊，8% 咁樣啊，都幾比較誇張啲。Kenny， 嗱呢啲消息你會點解讀啦？同埋咧市況方面交俾你幫我哋詳細咁去分析啦，唔該曬。 係咁啊，琴日就傳啦，就係話騰訊就會沽曬佢手頭所持嘅美團嘅股份啊嘛，咁啊價值咧就係咩？240亿嘅美金，即係差唔多1880几亿嘅即係港元啦嚇。咁就其實不過後來就否認咗啦。咁不過咧就點解會有依個原因或者個傳聞咧？其實就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佢舊年應該舊年年尾嘅話咧，其實就騰訊已經係沽咗手頭上邊嗰啲京東噶嘛。咁其實嗱過往就講嘅話咧，騰訊就即係染指喺好多唔同嘅範疇啦，或者係喺初創嘅時嘅階段嘅話咧，可能都會投落依啲咁嘅公司裏邊啦。咁點解呢？因為最主要就利用自身嘅優勢啦，因為騰訊本身已經係擁有13亿嘅客户㗎啦嘛，咁所以變咗呢就透過呢啲客户群嘅話呢嚟到去推廣唔同嘅產品或者服務嘅話呢，就令到騰訊方面呢可以嗰個 business model 呢就喺個無限嘅拓展，同埋一個客呢個變現嘅能力方面咧，就進一步加強。原本你淨係 sell 佢手遊嘅啫，咪賺手遊錢咯。但係如果你而家除咗手遊之外嘅話咧 ，sell 佢電商啊 ，sell 佢依個係外賣啊，或者係甚至乎好似琴日都另一隻跌就粵文啊嘛，粵文都跌得比較多嘅 ，sell 埋啲讀書啊、文化等等嘅話，咁你一個客咪賺好多錢咯。咁其實過往嚟講個如意算盤係啱嘅，咁亦都利用即係騰訊方面咧，之前個估值高，用嗰個估值高嚟去收購一啲係即係低估值啊，或者係啱啱初創嘅企業咧，其實係嗰個可持續性發展係啱嘅。不過國家政策而家唔係啊嘛，國家政策就話咧要反壟斷啊嘛，唔可以俾你壟斷市場，亦都唔可以俾你咧濫用一啲係數據啊，濫用啲資訊啊嘛。咁所以變咗其實都不無道理，就係話騰訊開始慢慢將手頭嘅嘢咧，就係去減持嘅話咧，都 都是合邏輯的，因為如果再不用到好像以前那樣的優勢，或者不想被人覺得去壟斷的話，那其實有這些計劃都不出奇。那還有也都可以這件事是可以 realize 到那個是股東價值的，因為其實現在騰訊呢那個股值是低了很多，由股價由高位跌了下去的話，現在的 PE 是低了很多的嘛。那去再 realize 回到價值的話，就將手頭那些寶藏啊，即係我哋叫寶藏啦，去賣出嚟，或者分用實物分派，好似上次呢個係京東咁樣，咁就可以係確認翻個價值出嚟咯。 嗯，咁可能第。而家又要睇下事件點發酵咧，碰巧咧就騰訊都出業績啊，轉個頭先等 Candy 再講多少少。 市場不斷都會有好多消息嘅，大家真係要做足功課啦，即係以防萬一咁樣啊。嗱，咁啊，即係個市咁多咁波動咧，咁啊，梗係會有揾啲地方鬧下底啊 ，Candy。嗱，咁而家咧就傳咧，即係之前咧啲內房啊或者物管股咧，咁就喂，咁又爛尾樓，噼里啪啦好多嘢啦。咁而家傳咧就國企咧就坐發債。咁系咪可以睇翻呢啲即系已经系即系执到咁低嘅板块，可以望一望佢弹翻上嚟咧？ 嗱，最主要就琴日嗰个系消息咧，就喺、是、个国家方面咧，就个系呢个信用公司啦吓，咁、就系、是、即系做一啲帮啲内房发债咧，就系、是、一个系不可撤回嘅无条件嘅担保啊嘛。咁咧就令到一啲係企業方面咧，即係內房企業方面咧，可以係 raise 到新嘅錢翻嚟解決咧眼前一啲可能就爛尾樓啊或者工程上面嘅問題。咁傳就話第一個可以獲發債嘅話咧，就係龍湖啊960。咁但係個規模方面咧就唔多過呢個係15亿喎，咁但系其實你講真，嗱，當然呢個係正面消息啦，絕對係正面嘅，唔會負面嘅，同埋亦都係對啲內房係有幫助嘅。但係幫助幾大咧？咁其實15亿咧，講真就對內房行業就有少少杯水車薪啦。咁內房嗰啲話喐下都講緊可能幾百億、過千億嘅負債噶嘛。咁同埋個流動性缺口真係大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幫助嘅程度有幾大咧？就真係喺國家嗰、那個即係出手方面咧，係咪會進一步加大個規模咯？咁、但係就其實我哋都講咗好多好多個月啦，都其實內房個問題係真係要有新錢泵入去嘅。如果你解即係冇新錢泵入去嘅話咧，其實永遠都糾纏係解決唔到問題。咁邊個會有新錢咧？邊個會喺個階段？邊個會俾錢出嚟？ 國家 咁、一定係國家啦。 系啊，咁所以真系睇下國家隊出唔出手啦。咁啊，系咪夠大唔夠細啦？定還是救咗啲冇咁負債嘅公司先啦？系咪？ 我覺得會係啊。頭先即係你講呢樣嘢，我覺得都啱嘅。即係通常都係先易後難啦、即係你一開波就搞啲好鬼難嘅嘢嘅話咧，其實都搞唔掂嘅。咁你咪即係。解決唔到個問題之餘嘅話咧，仲令到啲人好沮喪啊！咁、但係我先解決咗一啲簡單啲，其實龍湖係最健康嘅，基本上都冇講話咩嘅問題。咁、所以變咗你先搞咗一啲健康啲、簡單啲嘅話咧，佢個成功嘅 model 走出嚟嘅話咧，咁就可能會帶動到其他嘅內房行業都有機會係轉翻好啲。同埋呢個有得係一個少少拋磚引玉啦，即係我又唔會 expect 話國家就將所有錢嚟到救曬呢個所有房企嘅，冇可能嘅。咁但係你拋磚引玉啦，開始救下啲，咁其實你啲市場裏面啲企業啊，啲資金見到有利可圖喎、其實而家去參股入去嘅話咧，其實都係可能係一個買咗底位喎、咁就可能會帶動到整體個資本市場進入咯。 咁中國電信又算得搞得好唔好咧？因為業績方面啊出咗啦，係咪先？咁佢哋亦都話到下半年咧會增加呢個數碼經濟嘅開支，同埋投資5G 喎，呢啲係咪都有利佢往後嗰個發展呢？ 其實都可以咁講嘅，因為點解咧？你睇翻中移動啊，都公布咗業績。其實你睇到中移動咧，其實不嬲嘅人哋啲舊病就話係冇乜增長。咁其實上以前都係嘅，得升高啲值嘅啫。咁但係你開始睇到咧，其實佢哋嗰個其中一塊業務咧，個叫數碼化轉型嗰個業務方面咧，其實係高增長嘅。咁同埋佔嘅比例方面咧，開越嚟越多啦，去到20%+嘅總收入啦。因為其實隨住內地方面咧開始進入數字經濟啦，好多傳統企業方面咧都會係進行數碼化嘅改革啦。咁呢一啲嘅運營商方面咧就幫到佢哋咯。咁所以可能呢啲電信運營商由以前過往大家睇只係冇乜增長啊，現金流就好強，派息好好嘅股份咧，開始有機會咧有啲增長嗰 part 啦。咁所以變咗就如果譬如啲中聯通或者中電信咧，染指多啲數字化轉型嘅話咧，其實係啱嘅。 Kenny 又可唔可以讲多啲数字化转型？嗱，头先讲咧三大中资电信商咧，其实以往我哋净系睇 Apple 嘅啫嘛，咁但系依家咧呢个数字或者数码转型咧，其实你见到即系中移动都系呢个成为一个卖点喎。咁啊，头先小白讲中电信都系成为一个卖点，咁睇法应该系点咧吓？嗯， 其实就有少少变咗，就系一个solution 嘅 provider 咁樣啦，就真係幫啲企嗱，佢而家好多好多企業，好似譬如假設我哋要金融行業咁為例啦，咁以前可能好多嘅券商人都要投放好多嘅資源去發展一啲server 嚟到去做嗰啲交易系統啊、客户嘅數據啊嘛，咁但係而家大家都其實趨向就已經上雲端嘅啦嘛，咁就變咗咧就令到咧好多嘅中小微企咧就唔需要投放咁多喺 hardware 裏邊啦，咁呢個咪都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講一個數碼化轉型咯，或者好多大型嘅企業，譬如好似一啲會計師樓，或者係甚至政府機關咁樣，都會將佢哋嗰啲數據，所謂大數據方面咧，就會係放上雲端啊，同埋係數碼化咗佢啦。咁令到佢營運效益方面咧就更加高，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諗下過往可能要抄咗個 file 出嚟，全部睇 hard copy 嘅紙嘅，話你可能由你嗰個公司有譬如中移動講緊係十億客户嘅。咁你何來可以將嗰啲嗰啲客户記錄全部係用紙嚟到去做咧？一定要數碼化咗佢噶嘛？ 嗯，咁聽得明白啦嚇。咁睇到咧，即係呢啲電信股票咧，都淨係唔係做一個 service provider 嚇，即係一個電信服務商啊，電話收唔到、上唔到網啊，打俾佢啊。其實咧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業務嘅。咁啊，散户又可以了解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唔該曬。Kenny， 下个礼拜见啦， 唔该晒，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讲下揾工啊， 好啊， 仲有咧两个礼拜到啦，咁有啲大学生又好啊，咁啊或者系啦开学，但系咧两个礼拜都够佢哋揾钱噶啦、嗯，因为有啲 part time 嘅工作啦， 即系唔好揾快钱啊，大家 系啊，冇错， 好多陷阱啊，最近大家都听 系啊，嗰啲陷阱都唔系香港，佢都柬埔寨啊，系咪啊？真 都系陷阱啊嘛， 系啊，讲得冇错啊，咁不过我觉得身边都仲有啲工嘅，譬如嚟紧呢个电信科技节啊，咁都可以派下传单啊，或者 sell 下 router 啊，卖下电竞椅啊， 嗰啲会唔会系即系 短期作？ 唔系啊，会唔会系通常都会邀请啲女士多啲噶？ 哦，女士都好啊， 因为好少譬如电竞呢啲咧，见到啲男士俾传单我噶， 哦， 通常都系女仔。 又真系 唔系？但系咧，我买电脑嘢咧，真系买啊吓。我又会问男人嘅， 系 嗱好老实啦，即系如果你问 啲套路应该系咁嘅，先揾女士咧就招来咗先，然后详细解说咧就留翻俾即系铺头嘅男士咁样。 因为你说穿了，你譬如部手机啲 spec 啊，或者即系你想买张电竞椅个角度点样调校啊？咁、那个女士未必帮你识得调校噶嘛，即系嗰个电竞椅，梗系呢啲粗重嘢，梗系等男人嚟啦。跟住可能就有个男同事过嚟帮你协助你咯，咁样佢、可能都得、即系男人同埋女人都揾到工喎、 都有女士噶。我有一次去真系喺深水埗嗰度， 系 个阿姐嚟噶嘛，系、 哦、 咪买呢个啊？买呢个啊嘛，呢个好啊！ 唔好再讲啦，我幻想幻灭咗啊， 灭咗啊吓！ 即系我价钱系呢、這个，呢、這个啱啦，系咁样。 咁啊，啲大学生又可以揾下工啦，咁样呢个时间仲有两个至三个礼拜到啦。咁啊，依家咧放紧暑假咧、路面咧都系路路畅通嘅、你见咧即 系 系啦，交通方面 朝早咁样 少咗啲校巴啦， 系啊。 有啲翻学嘅同学仔， 你听爹哋成日讲话朝头早都畅通就知啦。 系啊，好咁啊，讲下呢个康文署有招聘咯。 嗯， 招聘咩？博物馆兼习员啊， 系 呢、這个呢、這个真系可以大家望一望。 我想做、其实我 有趣味喎、呢份工。 一路咧，因为咧咁啱上个礼拜咧播翻咧《翻山侏罗馆》啊，电视台系啊，跟住阿 Ben Stiller 咧，宾士迪拿攞住个电筒喺度照照照咧。我觉得博物馆咧 幾好做喎、啊。有啲呢有一份 job 呢直情係好似故宮添啊，會有機會安排你去故宮博物館做呢個建習嘅即係一啲服務員咁樣。 不過大家唔好諗咁多，係咪即係夜晚唔會有啲人行出嚟嘅。 係咪 你以為即係翻山侏羅紀咁樣夜晚有人騎著馬行出嚟。 但對成件事都增添咗一點嘅趣味喺度。 係啊係啊，即係令到大家。 七月啊。 半夜三更你聽到有啲聲音。因为如果假如我真系去做啦，我可能咧，我真系我未必会谂农历七月，我可能会谂咗，即系会唔会有啲 小偷啊？ 系啊，故宫啊，好多文物啊， 系啊，会唔会有啲大笨象马跑步啊？ 你见嗰啲惊天夺宝嗰啲咧，通常都系有。喂，其实保安应该好严密嘅，即系香港呢个故宫，因为你即系有啲都系宝物嚟噶嘛，都系国宝嚟。 有啲嚟咗一次之后咧，其实就算翻上北京，佢哋都系要收埋嘅， 系， 因为佢即系每。一件嘅文物咧，当佢出咗嚟之后，佢、休息嘅。 即系题外话，咁我相信未来咧，小偷啊，或者呢啲叫做咩大盗啊，都会识微嘅。 点解？ 点解咧？好简单，你而家咩都摆上网，而家仲唔需要好似以前中环四海阿发哥同阿哥哥咁样咧，要飞檐走壁啊，定条绳上去 ，possible 嗰啲咧， 要走埋去，跟住攞个戒刀戒幅画落嚟。而家唔需要噶啦嘛，佢只要喺屋企揿部电脑揿下揿下咧，就揿咗喺网上边几日落嚟。阿欧美介绍过啲网上嗰啲艺术品咧，我唔使再去街嗰度揾噶啦，我上网已经可以静静鸡攞翻嚟啊。咁我仲使咩要咁辛苦飞上去天落潜落个水咧？ 哦，咁可能嗰啲系孤本嚟嘅。喂，不过咧，钟哥讲色微咧讲得好啱，即系题外话，我想讲多两分钟。话说咧，咪有个恐龙展嘅科学馆， 系啊系啊， 咁我去咗睇啦，咁咧好。好多人咧喺度打卡啦，同嗰啲假嗰啲恐龙骸骨打卡啦，或者嗰啲 3D print 出嚟嘅恐龙打卡咁样啦。 有啲真嘅，有啲真嘅。 好啦，我就想讲呢度，呢度系个核心。全部人喺度打卡啦，啲少女又好，细路仔，哇，有啲大嗰啲翼龙啊、三角龙啊， 嗰翼龙做得几靓，其实 系啦，嗰啲都系一啲模型嚟噶嘛。好啦，跟住咧，我一路行一路行啦，啊，跟住我又问个随行嘅朋友啦，话我唔系有真嘅骸骨睇咩？有嗰度啫嘛，你知嗰度嘅意思系咩？冇人睇啊！嗰几副嚟自佛罗里达州定系科罗拉多州嘅恐龙骨，佢冇人睇，系冇人睇啊！个 suppose 嗰个先系主角嚟噶嘛，跟住假嗰啲就大家哇好劲啊！爸爸，你睇下只龙喺度， 因为佢做得好犀利， 栩栩如生， 一定咧系有招来噶啦。但系你话真嗰啲咧，其实佢每一款嘅龙咧，佢都总系咧会揾到有啲真嘅，譬如佢有啲真嘅恐龙头。嘅骨嘅其实都一样喺度噶， 但系都系冇人睇喺个阿加力胶盒或者玻璃盒入边入住咧，发晒光啦，冇人过去影相睇 嘅。呢个就系成个世界嘅趋势嚟。 系啦，呢个就系本末倒置咯。 你只要将啲嘢咧做到有咁夸张得咁夸张， 系 假嘅都当真，真嗰啲咧冇人理咯。 系啊，真系啊， 几有智慧呢句说 话。系啊系啊，真系冇人理。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嗱，讲翻呢个博物馆建习员啦，月薪咧18,325元啦，咁入职咧都要啲条件嘅咁样啊，咁啊唔需要一定要读历史系嘅，不过咧有三种人咧就。唔获考虑咁样，你一定喺度谂啊！喂，嗰三种人系乜嘢啊？系咪 识得爱惜公物？ 系啦，或者破坏公物、啊， 佢好难去断定你噶。你一定系有啲记录，佢自己需要去认清你系边一类人。 但其实呢啲记录咧，全部呢啲好嘅记录嚟噶，你知唔知道？就因为咧，有啲就系、是、如果你系康文署嘅场地伙伴计划嗰啲行政人员嗰啲咧，你就唔可以过嚟做啦，因为你本身已经做紧噶嘛。佢、大抵呢三个规条咧，都系你本身做紧啲艺术机构入边一啲行政人员咧就。唔会谂你啦，咁唔会谂你，我都唔知点解啊。可能你既然自己都做开，咁啊费事叫你过嚟啦。 即系好想嘅，我辞咗工先啦。 啊，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套路因为咁。 其实咧，无论系电影， 辞咗工都可能要过冷河。 哦，使唔使？ 系， 我都高级先要啫。 咁啊， 只系普通文员唔使啦。 系，其实呢啲建习员都应该唔算好超级高级嘅。你讲得建习员啊嘛，系咪先？如果唔系就叫咗 senior 啦，高级管理员咁样啦，类似。咁啊，一般咧就每个礼拜工作44个钟嘅，咁啊要不定时上班啦，周末同埋假日都要工作嘅。咁呢个都亦都系真啦。即系你谂下，即系科管啊，或者呢啲电 影資料館啊，或者歷史博物館啊，最多人係幾時啊？一定係禮拜六日㗎，係咪先？即係好多時候親子落咧，都會帶啲小朋友去下呢啲博物館啊，或者呢啲科學館、啊。 同埋好多時做免費嘅時候咧，嗰啲時間都真係好開心。 禮拜三啊，禮拜三係免費，好似係咪？我都唔記得幾時係免費。 唔同展館可能唔同日。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但係做呢啲都係開心嘅。你起碼見到啲人係會想長知識啦，即係入到去認識下歷史又好。 不過你真係要喜歡先好做咯，即係我成日舉個例子，譬如以前咧，我哋成日去睇舞台劇，咁但係咧又冇咁多錢去睇咁多舞台劇啊嘛，咁所以做咩啊？做大位咯，即係我會申請做 usher， 即係學校以前讀 APA 嘅時候，咁你咪可以。我又賺緊錢，但我又唔 可以睇。 但當然咧，你冇得坐喺度睇，你要企喺度睇。咁但係你真係要好愛嗰件事，你先至覺得嗰一樣嘢你係幫到自己。如果你去做就話歐介紹嗰啲博物館嘅嘅崗位咧，你真係好愛嗰啲文物，你先至好去做。如果你當打份工唔係唔得，可能你會覺得悶嘅。 係啊，同埋啲時間過得好慢咯。咁譬如好似鐘哥咁樣，哇！即係自己中意，哇！睇呢個哈姆雷特。睇四十次都 OK 嘅， 仲下夜之夢睇一億次都得嘅咁樣，但往往就係睇到上半場啊，下半場嘅時候， 咪頭尾睇唔到咯， 係頭尾睇 唔到咯，帶人入去，你仲喺出邊咁樣開場，你仲喺出邊咁樣。 咁大家可以諗下啦，有咩咁啱自己做，同大家睇埋天氣先啊。今日天氣炎熱啊，部分時間有陽光嘅，亦都有幾陣嘅驟雨啦。市區最高氣温咧大概32度到啦，依家咧28度嘅氣温啊，哇！都开始热啦吓，相对湿度咧91%，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近日有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出现先后症，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话：以往一个季度先至出现一两宗，近期每日或隔日就有个案，数字相当高，呼吁家长留意子女病征，及时送院治理。关日华透露，第五波疫情以来，本港录得近60宗儿童在确诊2至8星期后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个案，过半病童要深切治疗。他说多系统发炎综合症的病征包括发高烧和草莓舌等，会集中他们在儿童医院长期跟进，因为有研究显示这个病可能对儿童器官造成长期影响。第五波疫情以来，玛加烈医院跟进近290宗介乎8岁至13岁的个案，大约19%儿童有至少一个长新冠病征。关日华说，零星个案出现短暂失去视力和严重脱发，常见情况也包括头痛和失眠等。美国第一夫人现年71岁的吉尔，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有轻微病征，已经服用药物，将会至少居家隔离5日。他的发言人说，吉尔在当地星期一进行的新冠恒常检测结果呈阴性，但当日傍晚开始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在快速抗原测试中结果再次显示为阴性，但随后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总统拜登的抗原检测结果呈阴性，白宫表示他的检测频率将会增加，并会及时对外通报结果。拜登夫妇自今个月10日以来一直在南卡罗来纳州度假，吉尔和丈夫一样已经完成2剂辉瑞疫苗接种，并打过2次加强针。美国总统拜登将削减通胀的法案正式签署成法，拜登形容新法例是关于明天，能够为美国家庭带来进步和繁荣，也都向美国和美国国民展示民主在美国仍然有效。他说，一个国家可以作出改变，这个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法案内容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扩大医疗保健覆盖范围等。白宫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拜登将会前往全美各地展述新法例如何帮助到美国人，又说这项立法具历史意义，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19 ให้ฟรี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พ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คลินิก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เคลื่อนที่หรือ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ที่กำหนดผู้ที่ต้องการรับวัคซีนควรรีบทำการจอง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จก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ให้แก่ผู้ที่มีสิทธิ์บางประเภทเท่านั้น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ยังคงเฝ้าระวั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วัคซีนโควิด-19วัคซีนช่วย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ณต่อสู้กับโรคได้ดีขึ้นภายใต้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ที่เกิดจากไวรัส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ายพันธุ์คุณควร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แรกและเข็มที่2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ที่3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นี่เป็นสิ่งสำคัญเพื่อ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ใช้ชีวิตตามปกติได้อีกครั้ง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เยี่ยมชมเว็บไซต์เฉพาะกิจได้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出發2022微電影系列改編廣播劇幸运红， 咁不如我送埋只幸运红俾你啊！咁你有佢同埋当当保护你，又咪唔使惊咯？ 好耶！多谢医生姐姐，以后有幸运红同埋当当保护我，我就唔使惊唔舒服啦。 嚟紧一集幸运红，重拾信心，面对挑战。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8:40啊，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88%啊，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诶，系咪讲就等于冇讲啊？ 都唔系噶，咁啊，佢真系咁样嘛，系啊， 咁都系啦。如果是落雨，咁就落雨啦。 系啊，如果是有太阳嘅，咁就有太阳 啦。系啊，咁大家都要记住，即系留意天气啦。好啦，咁我想问一问一样嘢。咁你哋两位都已经系成家立室，都摆酒啊。 嗯， 你哋觉得成个过程咧？最繁複是哪個階段呢？即不計求婚，你都不計之後你們置業，在擺酒的過程哪一個環節你們覺得最頭痕？ 我就幸好我只是行 church， 那你都要請賓客來， 都要啊，是啊，即是外面都要有一些道會， 有些小小道會啊，這樣， 是啊， 在個即環節裡面哪一個最難搞呢？ 最難搞啊， 即最傷腦筋， 想下到底要請哪一個過來， 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 係啦， 請邊個嚟啦？ 係啊， 咁小白就冇擺中式酒啊，即係可能係舞會啦，可能大家行嚟行去啦。 係啊， 歐就直提要大家坐低嗰啲咁樣啊。 你都有坐低㗎， 我有坐低， 坐上客嚟㗎，好開心啊！ 問題就喺呢度啦。 係啊， 你究竟邊個同邊個坐啊？ 係 嗱，呢個又係真係花盡腦筋。 你咪同我當時嘅老闆坐咯，啲台長啊嗰啲咯，唔係咩？ 咁呢個當然 唔係咩？何嘉麗啊，周國峰啊， 但係 馮偉航先生啊。 啲工作上嘅伙伴，又或者你啲親朋，甚至乎戚友裏邊咧，咁都會有啲啊，原來呢個同呢個唔妥嘅、哦，即係你又要計呢啲數。哇！如果呢個同呢個坐，佢哋坐埋就好尷尬、哦， 太難計啊！呢啲真係。 但係你一定要做呢啲，如果唔係咧，佢哋啲人就會記你一世。 哦， 專登嘅係咪先？專登叫我同佢坐，就會有諗呢啲嘢。 好難嘅，其實我覺得擺酒咧係一個哲學嚟嘅，喺請人啊、安排座位嗰度咧係一個要點樣分配啊？邊個同邊個 friend 啲啊？其實你未必知道噶嘛。同埋近呢一兩年咧，特別係疫情啊，可能有啲朋友咧，你以為佢哋好 friend 啦，從前真係好 friend 嘅，但係呢一兩年咧疏远咗，因为一啲原因，咩原因都好啦，疏远咗，而你唔知道，跟住你就谂住，哇，细细个都系阿小白、钟哥、芭比、阿 O 啊一齐坐噶啦，点不知喂依家唔得，要分开四围坐噶，咁样 收帖嗰个嘅心情你又要兼顾啊， 点 解？跟住你都会谂。点解佢会请我噶？ 哦， 我又同佢唔系咁熟，点解请我噶？ 而家好多 谂呢一样噶， 有啊有啊，好多新派嘅后生仔，佢哋结婚嘅时候咧，佢哋可能会即系会通知佢嘅朋友，然后佢好直接嘅问啊，如果你 諗住會到嘅，我會擺酒或者我會行 church， 佢會問咯，邊一日係啦，你會唔會得閒？即係佢咧問嘅方法好簡單，佢就係問啊，你嗰日個 schedule O 唔 OK？ 即係佢等大家好落台，佢唔係諗住打嗰個人情先，佢就係話你嗰日個 schedule 如果 OK 嘅，都歡迎你嚟。咁你推嘅時候你好簡單，哎呀，我嗰日真係有嘢做啊，可能要出 trip 啊，可能有食啊，咁冇辦法，咁咪推得好睇啲咯。 因為收貼嗰個都會諗，我同你唔係咁熟，你請我。是不是为了份人情啊，即是又会计呢啲。 一定会咁諗啦。 咁呢啲嘢㗎嘛。 最紧要最唔熟嗰啲都收到嘅话呢，肯定会咁諗。 不过依家冇㗎啦。依家呢因为有疫情嘅防疫规条呢。 依家系啦。 所以呢你请嗰60人呢，嗰60人应该系你最 close 嘅人嚟。即系你已经冇咗嗰啲歌仔话摆沙围摆四十围大排筵席，有啲呢其实呢食未上未食到鱼已经走啦。 这个又衍生另一个问题。因为而家限咗人数㗎嘛。有啲人呢我听返嚟就係话点解佢唔请我啊。 係呀係呀。 即係我以为 我。反而宾客被 拒绝啊 係呀。宾客被拒绝。 我以为我同你好熟喎、你结婚都唔请我嘅。即係而家又衍生咗另一个问题。 我听得最多反而系咁。 都许文强踢门 呢。跟住之后呢个关系就开始疏啦。即係你都唔 请我。你结婚都冇请我，你人生最重要嗰件事喎、我就唔信60人真係60人囉 ,61 人真係唔得囉嗰啲。咁 阿强都有嚟，冇嚟我唔喺度啊。 个个都咁 样。阿强同你只係去咗一次日本咋。我同你去过四次巴提亞，仲有啊，去过一次北京旅行啊，计你数啊，我都多过佢啦，咁样系嘛？哇，我做呢啲短剧好似好成。 哦，咁即刻落去做一做。 算啦算啦， 但系个个都咁谂，你下 算啦， 下下摆成百围喎， 即系 系 咪啊？嗰啲出发嚟啲，冇啦，做完啦，完结啦，太迟揾我系嘛？ 点解无端端讲一单咁嘅嘢咧？咁啊，话说咧，我琴日睇新闻啊，咁啊有一个喺内地有一个女仔，咁佢公司大约有70人，即系跟住咧，佢就惊顾此失彼，于是乎佢结婚嘅时候咧，不如个个都请晒啦。咁但系。点解佢建基于个个都请晒呢？佢第一就系惊即系顺德歌情失所以，我又唔想话得失边个，咁就请晒啦。咁另一样咧就系，因为佢哋呢一个公司里边其他人结婚嘅时候都有请佢，咁佢结婚嘅时候理论上应该请翻对家啦。 佢人哋有请佢。佢有去噶嘛？ 有去啊！ 哦， okay、 次次都有去添。 系 咁到佢结婚嘅时候， 次次都有去，咁得意。 即系譬如啊， 好俾心机去啊。 咁人哋请你面你，咁我都嚟啦。每一次都有嚟，咁即系话大家关 系 应该 OK 嘅。 系啊，人缘唔错啊。 系啦，咁自己结婚咯，咁应该请翻晒人哋嚟啦。好啦，咁殊不知70人，你估有几多人嚟啊？佢自己结婚请晒咁多个，70人有几多个真系到会啊？ 点都有40嘅，系啦， 40 啦， 问题就出嚟啦。佢已经预咗几围，唔知五六围走，就系招呼所有嘅亲朋啦。点知得一个嚟， 哇！咁佢平时啲人缘都有啲问题，人际关系。 呢个就系摆度先。 诶，咪先， 呢个题目摆度先。 系咪大整蛊嚟噶？全公司人一齐夹计唔去，然后有一个人去嘛，嗰个负责做汇报。 系啊， 就喂，而家嗰边情况点啊？我哋个个都唔去。佢點啊？就等嗰個咧去嗰個咧，係啦， 得唔得？咁場面太冷清啦， 真係得一個人去，而且呢個仲要係根據條僆，即係佢嘅 下屬 啦，一定要嚟。咁跟住佢當然好勞氣啦，最後都冇出現，唔係大整蠱啊嘛，真係整蠱啊嘛， 係 冇出現啊嘛。咁跟住佢就話啦：啊，豈有此理啊！你哋結婚嘅時候，我就次次都到，我結婚你哋一個都唔理。咁 哇，佢啲同事都好差喎。嗱，暫時聽到目前為止啊，當佢哋冇乜仇口或者冇乜牙齒印咁樣啦。咁其實。即系冇 point 系咁咯，你会输好多嘅啲酒席。如果你原先计70人，依家得一个人嚟，系咪先？ 打包攞走啦，冇办法。但系你打包五六围酒攞翻屋企，唔知食几多人啦。 四只炸子鸡，五条鱼， 跟住 条鱼 都唔知食几耐。 摆上网，咁啲人就分。当然两边都讲啦，一边就话：，哎，嗰间公司嘅人真系冇人情味啦。咁另一边咧就好似阿 O 直话讲嗰个方向啦。咁呢个人本身。佢自己都應該係人緣唔係幾好啦。如果唔係嘅話，點會請70個得一個嚟啊？即係兩邊都有講啦。咁但係咧就係話啊，點解會咁樣？唔好理個原因。我哋最後講嘅係 係咪搞錯咗日期啊？ 嘅就係唔係啦。咁你覺得呢個女仔最後會選擇點樣做啊？ 呢個女仔 最後點樣做？ 逐個打電話去鬧佢哋。 鬧佢哋。以後似你點解？ 做咩唔嚟？ 係啊，跟住送翻嗰日打包只炸子雞俾佢。係 啊， 唔係最後咧就係。佢即刻辭職， 即係辭咗份工，第二日翻去就辭工啦。我唔 即係唔使見到嗰另外嗰69位嘅同事， 唔使見啦，即刻辭工啦。咁當然好多人都話贊成啊，因為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留喺度都未必會冇乜開，唔會開心，冇乜意思咁樣。咁當然咧，就翻翻轉頭就係你結婚嘅時候，到底請邊個先至係重點、可能下一次，下一次。 冇噶，冇噶， 下一次嘅，即系将来其他人谂嘅 追就记啊，做婚礼 MC 欧明啊，下次再见。 唔会啊，你见我好少参与呢啲讨论，系咪先？已经市道唔好啦， 仲讲呢啲， 敲烂我饭碗啊！ 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都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临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都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缘身份再牵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似受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西双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港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凝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心急，一晚露低温，善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试定终身，甜蜜每日一小片比较动人，正是今晚沉着过一世都未犯重演，初相识的气氛，我论这天错日，逛遍市区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青衣人口大概200,000左右啦，原来佢系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嘅岛聚之一。今日嘅青衣岛其实咧系由三个嘅海岛填海连结而成嘅，呢三个岛分别咧就系原本嘅青衣啦，以及咧就系位于今日青衣东北方嘅牙鹰洲，以及咧就系青衣东南方嘅洲仔。咁但系青衣点解又叫做青衣呢？想唔想知？答完后转头话你知。 喺1960年代嘅时候已经成为咗香港嘅重工业地区啦。嗰度咧设有造船厂啦，以及油库等等嘅设施。青衣第一条跨海大桥最初亦都系由当地嘅重工业企业自行投资同埋兴建嘅。政府后来咧就提供资金协助，咁啊最后大桥亦都转交咗俾政府啦吓。咁啊，青衣住宅区就喺197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嘅。好啦，讲翻佢名啦，清初迁海同埋覆盖之前，青衣咁啊喺地图显示上面就写住春花落。后来春花落呢个名就系因为原本嘅村民咧就被迫内迁而放弃使用噶。覆盖之后新移入嘅客家人就改咗做青衣，作为全岛嘅总称。好啦，青衣呢个名佢哋原本咧就话到系嚟自一种鱼叫做青衣鱼，咁啊讲法都唔单止一个嘅，睇你中意边个啦吓。另外一个讲法就话青衣呢个名咧，咁啊话到个原因就系因为话青衣呢个岛聚，其实佢样貌咧就有啲似青衣鱼，咁啊可以自己攞个地图出嚟望一望，画一画睇下似唔似嘅。 喂，喺青衣岛嗰度咧， 系做咩？ 跑下步都好啊， 系、啊、 因为有条桥可以行人步道。 同埋青衣咧，其实佢如果你净系跑青衣入面嘅话咧、即系青衣岛入面嘅话咧、其实佢上落波幅都几犀利。 系， 即系如果你要练上落斜，哇，即系其实都几辛苦。一个咁样即系细细地嘅地方， 系啊， 哇，都跑得几辛苦。 你慢慢啦， 系、 啊。我通常去都系坐车嘅， 啱嘅，啱嘅， 啱嘅，啱嘅， 舒服啲好啲嘅。 唔系、啊、跑步都需要嘅。喂，疫情之下咧，又多一个初创出嚟，就系虚拟跑啊。我估咧呢个虚拟跑咧其实依家已经成为咗主流啦，好多唔同嘅团体咧都会搞唔同嘅虚拟跑，因为 某程度上我自己咧， 你中唔中意啊？ 虚拟跑咧，睇佢边一只虚拟啦。有啲虚拟跑嘅玩法咧就系咁嘅，例如我俾条路线你，你喺一个特定嘅时间入边咧，你完成咗佢，咁你去到某啲位你要影相啦，跟住你要 send 个 GPS 啦，即系佢会咁玩嘅。咁你就符合咗有 GPS 嘅路线，亦都符合咗你个人见样嘅打卡之后 send 咗俾大会咧。大會就會認可你係參加咗呢個比賽嘅， 俾翻張 shirt 你，或者俾翻件 T 你， 冇錯，即 係計 埋你 個牌你， 計翻你嘅時間啦，睇下有排名咁樣。喂，呢只咧其實我覺得佢有好處喎， 係咪啊？ 係啊，因為你唔使話一大班人，譬如佢如果佢千或者二千人一齊出發嘅， 係。 其实你真系二千人一齐出发，其实都几辛苦。 系啊，因为咧，如果你有参加过一啲大型嘅马拉松比赛咧，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咧，啲人为咗争时间咧，头嗰啲人咧排前边咧，全部都拥人嘅。 系啊， 外国都系咁啦，嗱，外国都系咁噶，即系你去到波士顿马拉松啊， 系拆啦， 东京马拉松，系啊，佢要掟开你或者撞开你，呢啲系技巧嚟噶， 系啊， 系踢呢嚟噶， 因为半秒对佢哋嚟讲咧， 系啊， 随时扭转一生嘅命运。 系啊，即系头段嗰啲会爆开你噶，好夸张噶， 好容易扭亲啊，唔系扭转啊， 系啊， 扭亲。一生 咁，但系咧呢啲虚拟跑咧，即系近排都好多，特别一啲慈善团体会搞啦，即系筹款又好，或者筹钱又好。咁啊，网上咧啲 start up 咧公司咧就做咗个 app， 就系专做虚拟跑。我估小白都应该会听过呢一个 app 噶啦，不过我就唔特别去讲啦。但系疫情期间咧，嗰、那个叫做数额嘅增长都几大，即系话啊，都赚到钱之余咧，仲可以咧衍生到一啲着数。意思系咩咧？透过呢啲虚拟跑咧。你参加咗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可能有机会免费俾你参加。 哦、 一个跑步比赛咧，其实个报名费咧都要三四百蚊。 买二送一， 呢啲所谓嘅虚拟跑咧，系咪真系要跑噶？ 要跑， 真系跑 噶， 真系 跑 噶。即系例如佢有十 K 十公里呢个嘅路线，咁佢可能会限定你喺九十分钟之内完成嘅，咁你就真系要一路跑。 只不过大家唔使同一时间出发啫。 系啦，冇错，即系可能佢俾两个星期时间你，呢两个星期入边任何时间你。即系半夜跑， 系、 你都可以半夜跑， 系啊， 完成就得啦。 唔留噶，因为我即刻揿入去你网站嗰度睇咧，佢呢个三湾两澳咧已经唔讲得少噶，即系跑呢个西贡大浪湾啦，咁啊石壁嘅大流湾啦，仲有香港岛嘅其中一个大浪湾啦。哇，即系原来都几夸张喎！呢、个三湾两澳，即系佢唔系同你轻松咁样跑一个十 K， 都有好多好夸张嘅跑法咁样，即系自己制定一啲跑步嘅路径啦。头先话咧，即系跑两个送一个咧，呢个第一个噱头啦，第二个。就是跑步换里数咯， 哦系 系啊， 都听过， 即系跑步可能换到件跑步衫或者跑步裤，即系你跑得越多。 咁你累積咗一啲分數，咁其實佢都會呢啲 app 都會 out 到好多唔同嘅 sponsor 噶嘛。嗰啲 sponsor 就話啊，你睇下我 app 幾多人參加，跟住咧啊，可能有啲品牌咧又會想做推廣喎。咁、可能小白啊，你咁跑到100K 嘅咁樣，好啦，俾個手機摆腰间俾你，摆手机个袋俾你啦，咁样，咁你都知啦，即系嗰啲做工可能十零廿蚊嘅啫。如果你真系上网买， 咁、我唔跑都攞到啦。 点解啊？ 小白跑完，我问小白攞咪得咯。 得啊，你要队中有一个咁跑得嘅人，而佢可以咁无私嘅奉献俾你。 我有啊，咪小白咯。 系啊，好啦，咁啊啱啦，我哋神哥团队派出小白 一嚟攞多几个噶，呢啲一讲嘅讲几个啦， 100K 一个。200K 有两个啊，系你跑埋 Barbie 嗰份，每人有三个，你又跑 300K 啦， 跑到好咯。 系啊，咁啊，今日天气唔知啱唔啱跑步咧，天气都炎热啲啊，28度气温，相对湿度87%。 好，下星期初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喺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富路去龙鼓滩，近住回旋处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南昌公园。龙翔到去观塘，车龙就去到龙盘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路明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围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津桥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或者佢坐喺好高好高嘅地方，听紧你唱歌咧。 谁还你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 之前在 J-Phone 的演唱会前夕，一方面他为着自己一路以来努力的目标即将达成而开心，一方面也都遗憾凑大自己的妈妈已经在天国不能够见证，于是令他写下这首作品。 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 作曲 J-Phone， 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周石汉，上了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 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红，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魅然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李一桐今次饰演性格爽朗的军官艾千雪，歌声外柔内刚，是公认的军花，同埋最年轻的电子资讯通讯工程师。佢同燕破岳从互相睇唔顺眼到互相欣赏，究竟两个人最后有咩发展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日的科创梦工场。 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也都成为越来越多港澳人士逐梦大湾区的起点了。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早晨啊，九点十分，投资 O to O 啊，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嘅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啊，升239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升8点，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5点啊，港股点睇啊？港股 ADR 咧靠稳，咁啊腾讯咧更加企翻喺300蚊楼上啦，又到港股业绩期啦，咁啊究竟啦，今日啊公布业绩嘅大蓝筹有冇机会咧，令到啊港股攀回一成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林慧啊，我想考下你啦。我哋成日都讲啦，好多嘅 SGN 细路仔啦，尤其是自闭症细路仔最多啦。你知唔知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几多岁先可以确诊呢？ 好似系咪应该有翻一定嘅语言能力同埋活动能力，先至可以做到一啲嘅 test 去确诊到噶？ 啊，都系嘅。咁但系即系都能力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我哋唔会去等嘅。当然啦，好似我哋做言语治疗咁样啦。咁其实我哋都要睇翻啊，个细路仔几多岁啊，可以讲到啲咩说话啊，又或者系嗰个社交里面系点啊，个语言系点啊。咁无论你嗰啲嘅身体嘅机能啊，嗰啲嘅大肌肉啊、小肌肉啊，咁都系嘅。咁而家我哋讲翻即系呢一个小朋友咧，咁其实咧都系要睇翻佢啦。头先你讲得好好啦，就系话。都要有翻咁上下啊語言嘅表達先至可以做到噶嘛咁。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我哋咧一般咧就大概3岁到啦。咁但係其實2岁咧，有一啲嘅精神科醫生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嘅少少嘅，即係好基本嘅，或者係覺得個小朋友都係一個懷疑個案咯。其實你諗下，我哋成日都講話要早期干預，這個好重要嘅。咁所以其實喺個自閉症咧，我哋咧可以早少少咧，其實就可以發現到噶啦，即係可能係12个月啦、18个月啦，其實我哋都會睇得到小朋友嘅特徵嘅。 嗯，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十二个月、十八个月，讲紧嘅系一岁啊、岁半嘅啫，用啲咩方法去评估咧？家长系咪应该要自己识得咧去寻求一啲专业协助，定还是其实如果讲香港为例啦，有一啲特别嘅设施啊或者系服务咧，系可以所有小朋友都做一次嘅筛查啊、检查咁样嘅咧？ 家长咧，即系无端端咁样咧，即系又啊，我好似有啲怀疑，咁但系可能个细路仔冇事，但系可能咧个细路仔喺佢头先你讲可能有啲嘅機構可能話同你做一啲嘅篩查咁樣，篩查出嚟個結果又話你個小朋友係有自閉症嘅，咁其實會更加嚇驚咯。咁我諗咧，即係作一個平常心咁樣咯。咁其實咧，自閉症嘅小朋友咧，佢都有啲嘅特徵咧，家長咧都會留意到嘅。咁但係我哋今日都不如趁呢個時間分享一下啦。例如可能話佢有一啲嘅唔係好一致嘅反應啦。例如可能一對一啲聲音啦，即係平時小朋友我哋話哎呀咁。咁佢就會即刻會望下你啊，又或者係話你嗌佢 B B 咁，咁佢都應該會係去揾下聲，尤其是媽媽嘅聲音啦，喺個肚度已經聽慣噶嘛。咁我哋嘅小朋友可能係話啊，佢對啲聲音嘅回應又唔係咁好喎。咁有時可能懷疑，死啦，小朋友係咪有聽障嘅咧？咁總之有任何聲音，咁佢都唔會做一啲反應嘅。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嘅徵兆咁樣咯。咁另外咧就頭先阿林慧你講啦，就係話啊有啲語言嘅問題啦咁。咁可能咧個小朋友咧，佢好多嘢會明，但係可能佢嗰啲名詞啊、動詞，佢會逐樣去明咯，但係唔會係連埋一齊去明啊。咁即係變咗有陣時咧，佢又唔係好知道咧，即係嗰個嘅要點樣去表達。有時可能最簡單，你中唔中意食啊，或者係同你去街好冇啊咁，可能佢哋咧都唔係好識去回應你個問題嘅，你有你講。佢咧就繼續活喺佢自己嗰個嘅世界度咁樣，即係有時你覺得 B B 咧，即係十都仲係咧，你有你講佢有佢做咁樣，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嘅先兆之一咯。咁好啦，自閉症咧又考慮啦，自閉症最常見你會見到小朋友係點樣嘅？ 係咪都會有一啲比較情緒化嘅反應咧？或者可能佢唔係好出聲，唔係好想同人講嘢嘅，但係有一啲刺激位咧，去刺激咗佢嘅時候咧，可能佢又會有少少爆發點咁樣咯。 係啦，咁頭先咧就講咧就好會好容易真係會發脾氣嘅，因為咧佢哋咧係佢哋嗰個嘅狹窄啊嘛，即係佢哋會見到啲嘢咧比較窄啲嘅，咁所以咧如果日常嘅嘢咧變咗嘅話咧，佢會發脾氣嘅。例如可能佢瞓覺之前，佢個玩具明明擺喺個廳嘅張台仔嘅上面，好啦，瞓醒覺之後。第二起身之後，嗰件玩具唔見咗啦，咁對自閉症小朋友咧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挑戰。咁當然啦，其實其他小朋友咧有陣時都會有呢啲情況嘅。咁只不過咧，我哋你發覺我哋嘅小朋友，咦點解突然間零舍敏感，啲嘢擺歪咗又會係好唔安樂，或者係明明食飯時間又可能遲咗嘅話，佢又會唔安樂。佢嗰個語言嘅能力又唔係咁高啦。當佢語言能力唔係咁高嗰陣時咧，就再加埋佢溝通唔到，咁呢個脾氣都係緊要噶。咁跟住咧，我哋繼續咯喎。咁去到第四啦，就係話咧，佢對一啲嘅興趣好痴迷啊。 應該係如果佢中意做一樣嘢嘅時候咧，就唔放嘅。就好似啲小朋友係咪咧？家長會唔會都擔心啊？啊，我好中意打機，打三個鐘、五個鐘咧，我都唔停嘅。係咪類似咁樣咧？ 係啊，咁但係咧，我哋即係打機呢樣嘢咧，就真係有時好難去評佢嘅，因為咧啲人打即係我哋啲小朋友啦，要大朋友、中朋友咩年紀嘅人啦，即係打機咧就忘我噶啦，即係基本上打一日都冇，都係會唔停嘅。咁呢一個咧，佢講緊佢嗰個嘅興趣係好重複性啦。例如好似我有個小朋友咧，咁、那個細路仔咧，佢嗰陣時即係佢係兩歲幾嘅，咁都係懷疑自閉症啦。咁佢媽咪係突然間好驚，驚咩咧？就係因為佢會揸住一包嘅飲品，咁佢就攞支筒不斷咁樣重複去插佢嗰個窿，掹插掹插掹插，足足一個鐘都係冇停過，都係做同一個動作嘅。咁媽咪咧當時真係好驚，咁諗起後期咧就原來發覺佢係真係聽障啦，咁跟住又佩戴翻耳機之後咧，咁佢就已經冇咗呢一種行為嘅。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其中之一啦。咁跟住再講咧，就係佢哋係冇眼神交流啦。我諗你聽好多啦。你有冇見過啲小朋友咧？可能係真係同你個眼神交流係會爭啲噶。 有啲 case 係真係你望極佢同佢講極嘢，佢都係望住牆角啊，或者係望住冇焦點，但係就總係望住另一個方向，就係你同佢講極嘢，佢啲眼都唔會望住你咁樣咯。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他们有时候可能是啊他有他的焦点咯，所以我们一般小朋友呢其实很小的我们就说啊你望住他笑他又会望住你笑这样的嘛。但是我们的小朋友呢即是自闭症小朋友呢就未必会做到这件事啦，即是你望住他笑他又不会是回应返你笑，因为其实一个几个月的 BB 呢他们已经是你望住他笑他才能望住你笑的。那这个呢就是眼神交流的问题啦，那同埋一个是难以一个共同的注意啦，即可能你隻手无端端指咦你看个天空有隻飞机喎、哦、你有你指啦，他就继续坐在那里，或者是个 BB 呢就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啊，那这些都是一些的先兆来的。咁繼續咯喎，咁去到第七咧，就係話咧，佢哋咧就聯繫唔到嗰啲嘅事啊，即係頭先講啦，即係佢好似對身邊嘅嘢都係漠不關心咁樣咯，即係可能係啊身邊發生咩事都好啦，咁佢都係自己去做佢自己嘅嘢嘅。去到第八啦，就係話咧，原來佢哋嗰個睡眠模式咧係好唔定嘅，咁當你好唔定嘅時間咧，咁其實呢個都係警號嘅，例如可能佢好快睡就瞓著咗覺，但係咧無端端咧。半夜三更又起下身咯，咁可能日头翻紧学嘅，佢突然间又好眼瞓又瞓下觉啊，咁呢啲其实都系好影响个小朋友噶。咁啊，最后两点咧就系讲紧系话佢嗰啲肠胃啦，佢啲肠胃咧，其实咧个研究讲出咧就系话佢哋嘅肠胃系比起正常嘅小朋友咧，即系嗰个嘅有啲肠胃炎啊呢啲嘅情况咧系多八倍嘅。咁所以咧呢啲都系一个警号嚟嘅，我哋都要留意咯。咁最后就系讲个社交运动同埋个语言技能咧就比较系慢啲啦，即係可能人哋已經係識得同人哋握下手啊，又或者係同人哋去玩下啲遊戲啊，咁可能佢都仲係慢啲啦。咁再加上可能佢係自己係沉醉於喺佢自己嗰個嘅活動裏面，咁可能佢嗰啲大肌肉啊、小肌肉啊嘅嗰個嘅訓練又唔夠，咁可能出到去人哋喺度跑得好快，佢又未必佢會追到人啦，同埋佢亦都冇興趣去追啦。咁呢啲都係緊要嘅，因為我見過好多小朋友咧，佢真係成十八個月啦，佢都仲係未識行嘅，佢嗱亦都有可能係個家長成日抱住佢啦，又或者係其實佢係真係有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其實咧，我講呢十樣嘢咧，都係一啲嘅徵兆啦，同埋一啲嘅警號啦。咁家長就希望留意一下啦。 嗯，其实嘉慧讲得啱噶，就算系咪净系话怀疑自闭症有呢啲嘅方向啦，家长都应该系就住唔同嘅范畴咧，好好咁样观察同埋记录一下小朋友嘅成长，都可以好好咁样洞悉到佢哋情绪啊、心理或者健康上有冇一啲小问题啊嘛，及早揾到呢啲问题，早啲医同埋早啲去揾专业人士帮手，佢哋嘅健康成长就越嚟越容易，同埋大家亦都可以开心咁陪伴佢成长啦。 系啦。 嗯，好啦，今朝早同嘉慧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嘉慧， 唔好客气，拜拜。 Brothers in the rocky waters, hide away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eat you alive. Levels, better put your head on swivels, dancing with the very devil, butter tonight.Same as them. So let it go, let it go. That's the way that it goes. First you're in, then you're out. Everybody knows. You're hot, then you're cold. You're a light in the dark. Just you wait and you see that you're swimming with sharks. He's coming to get you. Woo, woo. He's coming to get you. Get you. Woo. Bubbles, drowning, you're seeing doublesYou let them see your struggles, hiding your tears. Crisis, take advantage of your niceness, cut you up in even slices, prey on your fear. You think you're better than them, better than them. You think they're really your friends, really your friends.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end, you're just the same as them, same as them. 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箫是直吹的管乐器，吹口成 V 字形，吹奏的方法和笛很类似，音孔有六个，前面有五个窿，而后面就有一个窿。箫的音色低沉，音域有两个半八度。如果要讲到箫的历史，就要追溯到四五百年之前有乐官发明的律管了。去到周朝，有人将管闭上了开孔而发出不同的声音，于是就有了四个窿的箫。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上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啊，陆生喺咪度？陆生 喺度，你好，快完啦。 你好啊，系啊，小白啊， 早晨。 咁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有个 Morning Call 咧，咁啊谂住点俾你太太听，系咪啊？佢乜嘢时生日啊？ 我九月二号生日。 哦，而家预祝先、啊。 预祝先啦，系啦、 啊。系。 等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最紧要。 吓、啊，结咗婚几多年啊？你哋？ 结咗婚啊，我一九。七八一九嗰啲八 都差唔多四十年啦， 系嘛？四十年 啦，四十年咯。咁阿、太太有啲咩令到你觉得真系个佢最抵石嘅？有冇啊？ 有啊，太太对我好好嘅。 吓、 啊，任何咩时间都好照顾我嘅。 系系系。 咁咧就一早就煮咗早餐啊，成日咁样。 吓、 啊，屋企又搞得好干净，好、有条理嘅。 系。 咁有三个细路啦，咁而家咧就啲细路嫁晒、娶晒、结晒婚啦。 嗯。 咁咧，我有四个孙啦。 嗯。 咁佢而家咧就都翻工嘅。 系。 咁就都为国家啦，国家都系靠佢啦、所以都好多谢佢啦。 哇！ 咁啊，呢几十年来嘅对我不离不弃啦，咁啊感激佢啦。 是 感恩啦， 系冇真系冇取错呢个老婆嗬， 冇取错， 系啊，要记住啊，跟住啲时间一定要继续锡到佢窿啊，知唔知啊？ 会继续锡佢， 系啊，有嗱，俾你一句讲一句同老婆讲嘅说话，系啲咩咧？ 老婆，我爱你，细都爱你。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多谢晒陆生，咁啊播埋你走你想听嘅歌咯。OK， 拜拜，陆生，拜拜。 拜拜。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哇， 咁甜嘅歌，梗係要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咁如果你近排呢都有啲点唱试唱啊，有啲人生日啊，有啲结婚啊，跟住有啲朋友仔呢就结婚周年纪念日啊，一大班 friend 出嚟玩庆祝嘅话呢 ,18723888 等緊你电话。 好好似呢、這个即係歌仔咁样呢，你叫讲返同太太嗰啲温馨嘅嘢，其实好多时佢哋怕丑但又想讲。 係啊，係几好嘅，即係点唱节目。 你 sweet 啊 ,sweet 就係咁样啦 ,18723888 等你电话。 神光追踪31。 紧接追踪31，电话旁边有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阿祥，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一齐睇下啲波先啦吓，今晚系嘛？ 冇错，今日晏昼6:30咧有我们的超青联，咁啊每一集咧都会深入介绍下咧香港超级青年联赛嘅每一个球会嘅，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李文足球会啊，咁啊李文咧就系成立短5年嘅啫，但系佢成绩好好啊，即系旧年仲代表香港参加呢个亚协杯咧，入到最后4强噶喎。咁啊，李文咧好着重本地嗰啲青训嘅，咁啊，佢哋咧就为咗应付超青联，就球会啊引入咗好多外国好先进嘅啲方法训练佢哋嗰啲年轻足球员嘅，咁啊好多方法咧都系令大家耳目一新嘅、哦。今集就会带大家深入去佢哋个足球基地， 好睇啊！香港多蒙特嘅呢啲，专训练年轻球员。 夏兰达，李文个班主都好好啊，好似今年加个班费啊，800几万啊吓，即系讲紧广超联嗰度，希望即系啦，即系提振下士气啦。咁啊，球迷多啲入场啦，绝对系球迷嘅福祉嚟嘅。嗯， 冇错啊，咁啊一齐支持下香港嘅香港波啊！咁记得晏昼6:30啊。 好， 仲有7:30啦。 去到夜晚7:30有盘点25年，咁每一集咧都会请嚟一啲政商界朋友、地区人士咁啦，就组织咧就系大湾区唔同城市嘅，讲下佢哋对佢哋嘅乡下嘅展望或者系经济发展有啲咩期望咁话。咁今日咧就会讲下惠州，就请嚟咧两位都系组织惠州嘅朋友啊，第一位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第二位咧就系香港惠州社团联合总会会长杨芬。讲下咧，佢哋对惠州嘅有啲乜嘢回忆，同埋咧佢哋嘅发展潜力系点样嘅？ 咁啊，睇完呢个节目仲有咩睇啊？刘昌， 去到夜晚8:00有医生与你啊，今晚同大家讲心血管疾病。咁啊，大家咧我哋今晚就请嚟心脏科嘅医生同大家讲解下点样护心啦。嗱，今晚嘅节目系 live 嚟嘅，咁所以大家有啲乜嘢相关问题咧，可以即时打去嗰个热线嗰度咧，封烟去问下医生。去到請教佢哋點樣護心啊！ 哇、哦，幾好喎、 啊！做 live 最好啊！ 有問又有答，係咪？ 係啊！ 睇下邊今日邊個坐廠先，睇下 Ice 定還是係 Maggie 先， 係咪？ 咁啊， 留翻個期望，唔話你聽，我係知道嘅。 好啊，唔該曬， 拜 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个女保安员日前在油麻地母婴健康院停车场被倒下的铁闸击中不治。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院士卢国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按照铁闸4.7米乘2.5米的面积计算，压落保安员的力度达到1800磅，对人体造成很大影响。至于事故原因，他估计可能涉及保养问题，例如有零件松脱、感应器失灵等。他建议保安人员操作类似电动铁闸的时候，与铁闸保持4至5米距离。日常操作的时候，如果发现铁闸有异常声响、拉动的时候变得不畅顺等，应该通知主管或者保养人员。另外，意外之后曾经到现场的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说，希望政府总结教训，整体检视使用同类电动铁闸的地方，抽查或者通知物管公司找保养商做检查。近日有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出现思考症，玛格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说，以往一个季度才出现1-2宗，近期每日或者隔日就有个案，数字相当高，呼吁家长留意子女病征，及时送院治理。关日华透露，第五波疫情以来，本港录得近60宗儿童在确诊2至8星期之后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个案，过半病童要深切治疗，

而且一讲就会知道这个身份的处境是怎样。例如可怜天下父母心，一听就知作为爸爸妈妈好艰难，为了养儿育女担起头家历尽沧桑，听落到心酸。或者难为了家嫂，做人家嫂真是好多嘢要兼顾，你都听过婆媳之间几多矛盾的。而家世代就话唔夹就搬开住，甚至一嚟就唔一齐住。以前点会谂呢啲？几代同堂都要住埋一齐。呢啲句子里边，亦有可能包含住两代人嘅关系，甚至预测埋将来呢啲关系嘅发展。你有冇听过呢句咧？老豆养仔，仔养仔。一听你就知道呢句说话嘅含义啦。作为老豆要养个仔，当个仔大咗，佢就要养佢个仔。作为阿爸，要负责养活下一代，一代一代传落去。咁阿爸养大个仔之后又会点呢？呢句说话系讲老豆养仔，仔养仔，冇讲翻转头噶，唔会话老豆养仔，仔养老豆。咁又奇怪，我听过另一句说话。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意思即是说养儿育女就是希望自己老了之后可以等成长了的小朋友照顾自己嘛。那这两句说话未好矛盾咯？我到底应该信哪句呢？有次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跟我说，养大的小孩就算了，不会期望他们会养自己的。虽然他是笑笑口讲，但是语气之间带点唏嘘。另外一次，有一个细我十年左右的朋友跟我讲，他说最近要买楼，我当然恭喜他，还赞他懂投资。他说不是啊，是买给个仔。听到这句，我即刻想起很多楼盘销售的报道，见到排队的都是一些五十过外的父母。记者问他们都会说不是自住或者投资，而是买给个仔或者个女。原来现在老豆养仔，仔养仔已经变成老豆养仔还要养埋他个仔。所以上两代人是比较勤力的，承接住他们之前那代的养儿防老传统，即是要养回他们的父母，亦要继往开来，老豆养仔养埋下一代。去到而家，老豆养仔，养埋佢个仔，连埋自己，一共要养四代人，真系懒啲都唔得。所以无论你系可怜嘅父母，还是好难为嘅家嫂，要养仔嘅老豆，定系等紧老豆养埋自己个仔嘅阿仔，做好本分，孝顺父母，对屋企人好啲，大家就会开开心心。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水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狂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 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着的真理，曾垂头万千，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都在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几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熊猫元素原来喺呢度。 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淡，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 除了用熊猫眼来比喻失恋之外， Gigi 说另一个熊猫元素呢，原来隐藏在音乐当中的。骑龙社歌的 Billy 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将 Panda 的读音化成 beat， 制作了今次的音乐底。 跟不着就吃药，没什么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 作曲填词 Gigi Billy Choi， 编曲由邓东城 eCity 李一丁，监制李一丁。上榜七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张曼芝 Pand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除了就是煮饭煮得好吃之外，其实拣选食材呢都绝对是大家把握口之前应该要学懂的一件事来的。最近天气热啦，都是热了一段时间的啦。西瓜肯定就是大家会去揀的。 如果不想学应该怎样做啊？ 嗌人揀囉。 是啊，即所以同卖俾你嗰个人呢 friend 啲囉。 是啊，你不过你都会问一句的啦，西瓜甜不甜啊？ 他一定说甜的。 呢、这个影相啊，内地嗰啲游客啊吓，西瓜甜不甜？跟住笑晒咁样， 跟住甜啦，佢话俾你听。 我有一次去买嘢，今日咩生果靓啊？样样都靓， 系啊，样样都靓啊，系啊，好笑噶、啊。有阵时同啲阿街市啲阿姐倾咧，跟住你我佢见我可能想买橙咁样啦，佢话喂，今日西瓜你识拣啦，今日啲橙咧，今日啲橙好甜啊，跟住佢叫我望多两望，可能真系望西瓜。哇！今日啲西瓜新翻噶，冇得頂啊！啲橙其實麻麻地嘅，轉態轉得好快啊！好咁，如果你話西瓜真係想自己揀嘅時候咧，其實有最起碼兩個嘅方法，大家可以試下參考嘅。咁、可以揀個甜嘅西瓜翻落期。咁當然，如果你話如果本身街市已經切咗一半嘅，即係用保鮮紙包住嘅，咁你又可以譬如同朋友一齊 share， 我又覺得 OK， 因為你真係睇到個肉。 是甜定不甜，有没有起沙嘛。 如果因为那个 size 问题呢，现在有另一个选择、嗯、因为现在有些西瓜是 小的。好 小 的， 好小的，好小的。那些就真的可以可能两口子啊，或者 一个人咯。 一个人吃都 可以。一个人吃都可以啊，那个。 小 小的。是啊，小小的样。好啦，那如果你说即是西瓜你想揀甜定不甜，最简单的方法由细到大，大家就喜欢拍下佢啦，拍下佢头， 系啊， 西瓜头，卜卜卜卜卜咁样。咁其实系因为咧都有啲原理嘅。如果你发觉佢嘅声音系低沉嘅话啦，咁佢低沉咧，即系代表其实佢都几熟啊，入边系啦，佢就实正嘅。如果你听到佢声系高音少少，即系代表佢入边咧可能仲有啲生。咁、 嗯、 所以咧嗱，熟咧你都系要揾啲熟嘅，但系唔可以太熟，因为熟得太多咧，入边嘅西瓜已经开始烂。咁其实当然系唔好啦。 即系揾朋友一样， 揾朋友一样， 唔好揾啲太熟。 冇错啦。 普通熟，普通熟咁样， 普通熟嘅 就系烂啦， 系啦。其实咧拍打呢一个西瓜咧，咁当然话有经验嘅，你拍两拍，你最好就拍多几个。如果唔系，你就咁拍一个，你唔知佢属于系铿锵啲啊，定还是低沉啲，你分唔到嘅。你揾多几个西瓜去做比较咧，啊咁样咧，你就真系可以喺中间揾到个算系比较好嘅。 不过小心啲啊，即系我惊嗰个卖嗰个人咧，佢会。望住你 係嘅， 拍夠 通常你拍一兩個咧，佢都 OK 嘅。但如果你驚俾人望嘅話咧，超級市場而家有好多就一盒盒但係佢都俾你望到個西瓜個樣噶嘛。咁你可以試下拍嗰啲、嗯，即係超級市場就應該唔會點樣話你嘅。咁、嗯、你可以試下自己揀，亦都勉強咗一個咧，就問嗰西瓜靚唔靚啊？係、嗯、啦， 樣樣都靚， 樣樣都靚。超級市場唔會有人講噶嘛。好啦，你話你拍打位我唔係好識喎，你試下用目測、 嗯。 其實目測咧基本上都可以分到嗰個西瓜咧如果比較嘅話咧，可以知道邊一個咧係屬於甜啲嘅、嗯。通常西瓜就會有西瓜紋啦。咁、 嗯、 西瓜紋咧就一淺啲嘅青色或者深绿色嘅，咁你见到深绿色就一条条间咁样啦，一条条间咧，你见到其实佢粒粒突突嘅感觉越强烈嘅话咧，即系代表佢越深色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系代表到佢入边个甜度系会高嘅。 好、 哦，系啦，咁如果佢系深同埋即系深绿同埋浅绿个对比强烈之余，仲多咗一个特点嘅话咧，不妨可以选择嗰个西瓜， 嗯、 就话佢除咗一条条坑之外咧，深绿色、浅绿色、深绿色、浅绿色，佢仲有一啲深绿色两行，两行深绿色中间佢仲好似有个 H 字，中间嗰一横咧有少少愣住嘅话咧、 哦， 其实嗰个咧系应该再比同类型嘅西瓜会再甜啲嘅。 哇、哦，拣西瓜都几多学问喎、 啊。系啊，但系其实唔系好难嘅啫，即系第一、嗯、你可以目测啦，睇下佢个深浅度，以及咧就系佢两行深，即系中间嗰、那个浅中间会唔会再一横一横嘅。深色的绿色去到愣住咁样，另外一方法就拍低下佢，咁啊拍多几个比较一下，睇下边一个声咧系青啲嘅或者熟啲嘅，咁中间攞个平衡，咁啊应该咧唔使切开个西瓜、嗯、都揾到个靓西瓜啦。 即系同睇中医一样啊， 望闻问切啊，唔好切啊，嗱呢个就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咧有啲 documentary 我都喜爱上睇啊，就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关于一啲地心探险。所谓地心探唔系话真系好犀利，叫得佢做呢啲 documentary 咧，咁啊梗系真噶啦。 系咪地心探险记嗰啲啊？ 类似嗰啲 friend， 即系里边仲系熔岩嗰啲咁样啊？ 咁我睇呢个咧又冇话去到熔岩咁犀利嘅。咁、嗯、但系因为咧，其实喺唔同地方，甚至乎内地咧，都有好多嘅专家咧喺唔同嘅地区嗰度咧会做好多真系地心嘅探险、嗯，甚至乎冒险嘅。咁我哋成日有个听我哋有一个字成日都会听到嘅咧，就系咩叫做洞听洞听，即系一个好大嘅地洞， 嗯、 然后个地洞入边好似有一个好大厅咁样嘅，咁、 哦、 有啲位咧真系好大。我记得上年嘅时候咧，其实好似内地四川嗰度咧都揾到一个咧，即系数一数二非常大嘅大洞厅咁。 如果冇嘢咧，里边冇嘢，系咪叫冇厅啊？冇厅冇厅 都可以系咁样嗌佢，冇厅冇厅。咁但系如果你话嗰啲叫咁大嘅洞厅咧，其实佢每一次探入去嘅时候咧、嗯，都系有肯定嘅危险，因为 当然啦， 地底咧，哦、啊，你叫我喺天上面搭架飞机，跟住攞个降落伞跳落去咧，我够胆。但系你叫我即系孭晒装备，准备晒水啊，准备晒所有好多灯啊、 嗯， 落地底探险咧， 系 我唔系好敢。 系啊，因为呢探洞咧，记得嗰阵时泰国啦，当然有一队足球队去探洞，跟住、最后都奇迹生还。但系嗰个 doc 咧都好好睇。 系啊，就系话呢个都呢件事件咧都变咗一个纪录片啊嘛。 系啊，你记唔记得嗰阵时，譬如我同阿 O 上富士山啦、其实另外仲有一位朋友嘅， 系 嗰位朋友咧，其实佢都会喺 探洞专家嚟， 系啦，喺香港同埋内地咧， 佢都會幫手探洞嘅朋友去到做探洞攝影嘅。咁我哋見到有陣時啲地洞咧，真係好大個地洞咁啊！嗰啲洞廳啊，影相好靚。咁你諗下啦，喺入邊咧，太陽光完全係冇辦法滲透得到嘅地方，點解會影到咁靚呢？係因為咧打燈，因為佢哋不斷 set 可能紅燈啦、橙燈啦、黃燈、藍燈啦。是 set 到好靚，然後就打燈。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叫洞廳，香港都有嘅。咁喺邊度唔講啦，因為費事即係喺香港落地洞，其實都係件好危險嘅事。 當然咧，即係如果係冇經驗或者你冇足夠裝備， 不可以落去啊。同埋因為每一次探洞咧，佢哋有好多係儀器嘅，嗰個危險程度去到邊咧？佢哋需要量度嗰個空氣入邊嘅沼氣，到底有係啦。咁佢入邊，而且曾經譬如而家咁啊。會突然之間落雨嘅時嘅季節咧，咁、你喺洞廳入面其實隨時都會落雨嘅喎，咁、落雨嘅時候你點走啊？ 走唔到啊！ 走唔到啊！所以咧都絕對不建議啊！咁、但係我聽翻啲朋友講咧，其實因為我有朋友講，咁我再睇翻 documentary 嘅時候，我就哇，其實喺個地底入面咧係發生好多唔同嘅事情嘅，咁入面嗰啲嘅事，可能佢哋會見到一啲特別嘅生物啦。亦都會見到一啲可能古靈精怪嘅石頭，甚至乎佢哋由一個洞廳再去第二個洞廳嘅時候咧，佢哋中間可能有啲位咧係好窄，你真係見佢咧好似喺度蛇咁樣，自己要攣下攣下，蚯蚓咁樣佢就躝下躝下，先至可以去到第二個咧別有洞天嘅地方。咁所以呢個咧即係呢一類型嘅 documentary 咧，最近我自己幾喜歡睇，係因為我認我自己係細膽嘅。呢方面我唔敢去，因为地底咧，我可能即系曾经有试过经历过地震嗰啲人咧，我话个地底你喐少少咧，哇！我一下低我走唔到 嘅 喎， 应该系有种不安嘅。 系啦，即系有啲叫做幽闭恐惧症。咁呢个幽闭真系我搭 lift 都 OK 啊，但系去到地底嗰种嘅感觉咧，系哇好犀利。同埋佢哋一探嘅时候咧，佢哋讲紧系可能最起码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所以我覺得他們能夠再深入地底，而且在地底不斷找洞聽那班的朋友呢、我覺得真的寫一個福字給他們、是真的冒險家那班、 我們看紀錄片就 OK 了， 我們就看紀錄片就 OK 了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